理由，在两国边境接壤的山区持续一年部署大量军队，批评中方的做法破坏边境的和平，亦都是45年以来首度出现流血冲突。不过苏杰生说，最近在新型肺炎疫情之下，印度向中国寻求抗疫物资的时候取得积极成果。苏杰生透露，最近和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的时候，请求王毅理解印度公司向中方订购物资时候所遇到的困难，希望王毅帮忙关注一下，印度将会不胜感激。而在对话过后，情况得到改善，一些组织马上得到所需的许可。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20点，升306点，总成交金额42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5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29点，跌10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09蚊，跌1.5；美团287.6，升6毫；小米集团25.95，升1.2；复星医药46.65，跌9.6；中国平安82.45，升3.5；盈富基金28.92，升2.8；康希诺生物305蚊，跌62.8。阿里巴巴222.4，升2.4；药明生物107.4，升4.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8，英镑10.806，瑞士法郎8.504，澳元6.024，加元6.335，新西兰元5.616，欧元9.329。每百日元对港元7.1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23。日经平均指数报29,404点，升592点。港金现价报16,53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51美元，卖出1,787.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康庄道去花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就比较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主要原因都是受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慢车影响。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挤塞，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排到去丽业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车多。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就比较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秀茂坪道坚乐小学来回、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屯门、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教育局举办多元出路网上资讯 show 2021，对中学文凭试考生、家长同老师好有用。 展览提供30多个网上摊位，介绍副学位同学士学位课程、职业专才教育、艺进文凭课程，而 以及相关资助计划同资讯平台，仲有多场直播讲座添。5月28至29号上 virtualinfoexpo2021.com 网站睇下啦。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兴， 逢星期六9点至10点，湾区生活一小时，同你讲足一个钟。 我一定要同你割席啊！ 嗱，你冷静啲，唔好割住。 啊，佢成日扇我喎。 但你冇戴防切割手套，拎住把刀，我惊你会割亲啊！ 关我咩事啫？系你自己啊，搞到地下成地积水扇亲啫嘛。 哦，原来你哋都系想我注意安全咋？ 但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 厨房安全做到足，食客员工开心安全又满足。 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哇，系冇对白嘅。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揾师傅啊，哎，掹都瞓啊！ 我揾到啦，我揾到啦，终于！ 沙僧，你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3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佢哋就系烦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哎，早晨早晨早晨，有桂花田程振鹏啊！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系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亲爱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众。 系啦，我哋就系名副其实嘅男团组合啦。 两个男人加一只男情， 唔系，今次有新嘅。 哦，系点样？ 我哋就系男和咁样嘅团队组合， 男和 三个钟不停男和男和咁样，系噶嘛？唔系噶嘛？啊，好唔好先？ 好，啊，做下男和，哎，真系乘机揾下，如果第时冇得做，可以做啲工作。 我哋主力系要闷死嗰啲病毒嘅。 唔系你两个已经可以抹走啲病毒啦。我头先翻到嚟，我都忍唔住赞叹啦。即系我又衰嘅，唔记得买早餐，咁我摆低啲嘢之后咧，出出入入咧，来来回回咧，上山下海，左扑右腾，出去再斟多两转水嘅啦， 已经成10分钟啦。 系啦，翻到嚟 忙咁话，为咗你份早餐，系咪腾来腾去？ 系啦，我作为一个自私精，不停喺度买早餐俾自己，点知我两转翻到嚟嘅时候，犀利！直播室里边仍然有两只勤力嘅小蜜蜂。左抹抹，右抹抹，哇！一隻大嘅，一隻就地位大嘅，一隻身形大嘅，哇！哎呀，冇抹得咁紧要真系啊！ 喂， 你哋系咪随住病毒 互相喺度 包抄添啊？ 仲互相喺度咧指斥对方有咩未抹好？ 系啊，哇！真系我就正想话，你哋系咪随住病毒变动咧？变动啊，病毒变动嗰啲 咩？ 变 种啊？ 系啦，病毒变动之后咧，你哋系咪都改变咗个清洁嘅策略咧？而家 啊咩啊？梗系啦， 更严厉。 办公室整洁啊，你知唔知啊？ 犀利犀利， 好重要啊呢件事。 系、哎、啊，我头先都想攞个表帮你哋评分噶啦，真系做得好好啊！你哋真系。 佢咧仲喺度在袖手旁观喎，自己又买早餐，又问下我哋要唔要嘢、啊。 哎呀，你哋一定食咗噶啦， 当然啦、 啊，你又自备红毛丽早餐，我点代到你咧？系咪？ 真系 红毛丽抹落墙嗰啲系嘛？ 系咯，抹 落口嗰度， 好紧要噶嘛，真系嗱。今日星期四啦，咁啊，系啊，又系啦，我都话噶啦，我普通早餐满足唔到你噶，真系三行嘅。嗱，咁啊，所以注意清洁，注意清洁。咁啊，今日礼拜四咧，咁啊，亦即系话咧，距离我哋嘅母亲节日子仲有几天啫。 系啊，最后一日啊嘛， 又要倒数咯。咁咧，我即系呢个朝头早咧， 阿曾志豪要食两啊，唔系三个母亲，你又 系啊？ 你个家庭有三个， 嗰个系佢个仔嘅母亲，关佢咩事？嗰个系佢老婆， 可以唔庆祝嘅咩？ 搞噶嘛？ 可以唔使庆祝嘅咩？哎呀，冇人帮你庆祝噶。 喂，唔系阴公，唔系曾志豪个老婆，唔系老阿妈。 真系我衰， 你衰你真系，崩口人忌崩口碗。 我到今天 你又讲嗰啲鸦片战争以嚟香港最好嘅母亲啊，你又衰啊，系咪先？ 六合以嚟啊， 哎呀，阴公啊，真系冇人帮我庆祝啊。 我都系讲阿 Eggy 嗰句啊，我上有高堂，我就要为我妈庆祝，我先系咩啊？系咪先？ 啱，冇错冇错， 非常啱。 咁但系咧，作为母亲咧，我今日咧就揾多个位咧，可以再歌颂多佢啊！即系本身已经一百分嘅啦、 哦。有咩抉择咧？ 仲要再歌颂多几下，因为点解咧？同啲功课有关嘅。系、 哦、 啦，话说咧，即系嗱，我先讲我琴日自身嘅经历咧。琴日咧，我翻到去咧，即系我好少可睇我啲仔功课啦。 哦，系咩？ 系啊，点知我老婆琴日同我讲咧， 教书啊嘛，梗系个老婆睇啦。 点知琴日佢都俾咗个任务，佢话喂，真系顶唔顺，佢话要做啲咁犀利嘅功课，佢话交俾你啦，你成日平时咁中意。 话人， 你平时咁中意唱歌， 做咩啊？ 佢交咗个功课俾我做， 要唱歌啊？ 唱歌录音、啊， 教唱国歌啊？ 唔系啊，咁啊唔使我教啦，先从心出发都教到啦，系咪？ 唱乜歌？ 你估唔到啊？幼稚园啫嘛，佢竟然咧有一个功课咧就系、是、小小作曲加填词功课游戏， 俾个音乐佢填词啊？ 佢俾个音符佢，唔系音乐啊？ 音符啊？ 系 哆来咪发 系啊？佢首先可能学校咧就抄到一个咧好简单嘅所谓嗰啲旋律咧，加埋其实即系都系得八个音符嘅啫， 哆哆嗦嗦啦啦嗦咁样， 类似呢啲啦咁样。咁、哦、然后咧佢就话请家长，佢又冇叫家长嘅，佢请学生谱上歌词。我望住嗰个音符， 哇，好犀利啊！你嗰个幼稚园 嗰两个字啊，谱上啊，小朋友都唔知你讲乜啦。 谱上系我讲嘅啫， 佢 就叫你 美化佢， 系啦，佢就叫你自己填咗歌词啦，咁样。跟住我望住，我话我首先都唔知道那个音系咩嚟嘅，你就话哆哆嗦嗦啦啦嗦啫，咁你哼出嚟，同埋你即系实际嗰个掌握唔同噶嘛。 咁 点解老师唔录低嗰个佢自己哼个音乐出嚟咯？ 咁喺边度收啊？ 手咪咯，咁你都要你都要写翻歌词噶。 喺边度接收啊？ 点接收先啦？ 就 send email 俾家长。 系咯，唔系喎，佢就考我啊，真系。咁跟住咧，我本来屋企有个电子琴嘅。 我想问系咪五线谱嘅音符啊？即系斗士嗰啲， 系啊，斗士嗰啲嚟噶。 边个斗士你添啊？ 系啊，佢有写嘅，佢好在有写个哆，有个嗦。咁我都仲记得嘅。哆咪 D 咯 ，D 咯 ，D 咯，跟住 D S I M 啊咁样啦。咁然后咧，哇，我几叻啊！我嗰个电子琴咧已经劈埋咗个仓底咧，拎唔到出嚟噶嘛。 我插翻出嚟。 系啦，我点样做咧？各位家长呢、這个时候啊，穷则变，变则通。 系。 网上有音乐钢琴， 我啱啱想讲上网咪得咯。 网上有虚拟钢琴， 系啊系啊。 哇！咁我就即刻咧，喳喳咧，攞咗个电脑板出嚟咧，我就成晚咧，哇！我觉得自己琴日咧， 我音乐家噶嘛， 好似系咪伍乐城嗰啲咧？ 唔好咁样啊！ 系啦， 即系人哋最揾食嘅， 我即刻觉得自己 唔系啊你， 好似雷仲德啊、伍乐城啊嗰啲咧。因为点解你不停咧就挑灯夜战，系咁咧哼嗰几个音咧，不停喺度弹喎，到。数都都数数都，跟住自己就噏啦。爸爸爸妈妈妈妈， 你个仔喺咩隔篱咧？ 瞓咗啦，梗系 吓，你做完功课瞓 系啊？ 唔系我做漏咗，我原来有呢份，我唔记得要帮 你做。喂，你咩事啫？其实你应该炒翻你个仔，叫你新同张齐做嘛。 哇！但系犀唔犀利啊？ 即系话俾你听，冇做功课就要挨夜咯。 犀唔犀利啊？而家要填埋词噶，真系 唔系咁交叉嚟。 究竟 你唔应该咁样半夜挑灯？ 系啊，唔应该净系你独自啊。 我嚟 系冇错。 喂，同埋又话得两行。咩？得八个音咁， 八个音都要填噶。 咪咁八 個音咁，唔係佢首先要知道八個音係咩音 先。我都先咩音啦，譬如你哆哆嗦嗦啦啦嗦，而家噏就係知啫。咁佢咁寫我唔知噶嘛，我唔係咁樣哆，佢仲要有連音喎。第一個係哆，跟住第二格咧就係哆嗦，跟住話哆哆嗦嗦咪嗦哆，跟住哇哇咁即係重複個音。 哇 有拍子喎，咁填咩歌詞咧？仲有兩行喎，係啊，所以你話係咪緊要？ 即 係 上面四個，下低兩個， 係啊，即係總之總共兩行。 哇！好犀利啊！而家啲幼稚園咁。 哇！好巴闭啊！ 填词， 跟住老婆系啊， 系咪即系话其实喺课堂上面系有教小朋友关于？ 我估可能系嘅，有啲音乐嘅。 音乐堂系要咁教，但系你幼稚园啲填词，我觉得真系太过夸张啦， 真系。 所以结果咧？ 结果我咪 嗰个音系咩音啊？ 唔系我结果咧，第一次咧我就好认真咁填啦。 你哼咗个音出嚟先啦。 系唔记得咗啦？而家 哇！你琴晚做咗通宵咁滞，你点唔记得咗？ 嘥咗成晚。 唔啱音啊！要最咩咧？我第一次填咗俾我老婆听。之后咧，佢话搞错咁老土，咁咧就作咁嘅嘢翻嚟，我唔该你 佢自己系咪已经有一个啦？ 唔系佢话你再嚟过啦。跟住佢同我讲，佢话其实你唔使咁认真噶。佢话咧啲同学家长互相 share 咗咧，佢话有啲人咧就将咧成个果篮里边啲生果名咧填咗落去就算数噶啦。 即系 譬如话， 系啦，苹果橙咁样。 系啦，譬如话啊，苹果、榴莲、香蕉啦，即系嗰啲求其咧顶住先。跟住我话吓早讲啊，即系都系可以唔啱音嘅。 你谂住填啲社会大事 啊？ 咁你 我谂住太认真， 我想问你 最屘我将佢填咗咧我中意恐龙咯，啱晒小朋友啦。 即係搞一輪，你都係用一個最簡單嘅方法， 仲要用，仲要用嗰啲拉音咧，即係嗰啲咧， 我 係啦，我要，即係嗰啲啦。 如果玩就 好难 啊！我觉得唔系啊， 好难啊！ 你应该同你阿仔一起玩，睇佢有咩创意啊嘛！ 系啊， 你下次将呢个功课你嗱，虽然你而家交咗， 留翻星期六日一起玩过， 真系你佢再补做法，但我真系唔好抹杀咗佢呢个 谂。系啊，冇错，我下次会叫佢再一起玩过。 系啊， 一起再讲。一阵间我谂翻个音符咧，不如你又帮我填下。 系啊，可以啊， 你不如叫听众帮你填啦。 都好，咁样算唔算系集体交功课啊？都算了，都算了， 俾意见啫。每次搏杀觉得辛苦，太想偷偷，太厌弃，争到曾想退后，无力再狂斗，只想休息，哪怕出走，放弃了竞争，就愿能重建自由，放过那对手，我能否接受？回问句朋友，可知此生？伤口，伤痛眼泪亦眸，但我心愧对身边战友啊啊啊！昨日流着血汗，同胞携手，心中满内疚，下决心让热力为我治疗伤口，愿寻回从前潜力勇气。没怕单打的 Joy 鄭欣宜啊，喺我哋当日啊香港电台咧呢个十二音乐门徒嘅创作歌曲呢一个计划里边啊，呢、哦、首作品就叫做《女生加油》。 系啊，嗱，即系咧近排咧骗案咧，即系层出不穷同埋坚贴地。 系 继国安法你会犯足犯之外咧个骗案之后咧，而家咧就会收到咧另一个卫生署发出嘅电话。 即系卫生用卫生署嘅名义骗案 啦。 哇，而家越嚟越多呢啲你估唔到佢呃你嘅嘢。 幾快啊！你諗下佢， 咁會 令到我哋而家即係好。即系人心惶惶咁 样，下次会唔会有人报应我哋送礼物咁样？ 即系 会，你好，我哋风吹云 淡，系啊， 咁可能会清醒啲啊，咁啊唔要啦， 系啊，问 题就系咧，就话我有朋友咧就收到一个咧即系手提电话嘅电话咧，来电显示啊吓9147咁样，嘟嘟嘟嘟啦咁样，咁啊就话因为佢咧就话唔知系咩人啦，所以冇听啦咁，跟住咧佢就去留言， 系， 咁样留言咧，原来收到一个话系卫生署发出嘅电话录音咁样，跟住咧就听啦。听完之后咧，咁啊就话啦，你而家咧系需要隔离嘅，咁啊需要你带备你嘅身份证啦、文件啦，同埋更换啲衣物啦，准备接受隔离。 系。 咁但系话吓咩事？点解无端端要隔离啊？咁。 系。 咁跟住打翻去咧防疫中心啊热线啊，即系香港防疫中心电视热 线啦。系佢自己揾嘅定系本身嗰、那个？ 佢自己揾嘅。 佢自己揾嘅，即系佢起疑心。 系啦，佢话吓点解我要隔离啊？咁样，咁啊就起疑心啦。咁跟住咧就跟住就热线姑娘。就话啦，喂，其实咧，真正嘅联络咧，系即系真正要联络你嘅咧，系会打电话俾你嘅、但核实身份之后咧，表明系卫生署打电话嚟来电嘅，咁咧就唔会话有电话录音。即系话留言俾你，跟住电话录音叫你自己打去咁样嘅， 系即系会有真人对话。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更加唔会咧，即系俾任何嘢系话要你请按一字二字，跟住叫你输入资料嗰啲咁，即系好似银行咁样 咧。但系而家就咁听呢个个案咧，佢冇牵涉，佢叫佢最多系话整蛊佢啊，佢执嘢。 啊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啊，输入资料啊， 系 啊， 因为佢话咧，原来当警察咧，即系佢有个叫做反诈骗协调中心， 系 佢话原来咧一条桥咧，一年前已经出现咗噶啦，因为你谂我哋疫情都困扰咗我哋唔止一年啦。佢话原来一年前已经出现过噶啦，喺呢个叫做最新骗案警示，即系佢哋而家有呢啲咁样嘅群组提醒咧。 系啦， 其中一个就系假冒卫生署电话骗案， 系咯，分咗类嘅。跟住咧，就佢仲话佢另一个朋友同事咧就收到一个电话，话由卫生署嚟电咧，跟住咧叫佢做呢个核酸测试啊，但系留低嘅电话系852嘟嘟嘟嘟嘟七个， 同埋有个加字咯， 系啦，加852咯。 加852咯，即系一啲咧唔系本地电话号码咁样咯，飞出嚟嘅。 咁跟住咧，佢又真系转介咗一个咧，真系热线啊！嗰个卫生署热线咧，29618989，我今朝打个电话去， 系 啊，个职员真系好有礼貌，我就问翻佢，我话唔好意思，我话呢个电话咧，其实你哋会唔会打电话俾啲香港市民啦、或者佢真系需要去隔离咧，你系会用手提电话号码系打俾佢噶？佢话我哋一定唔会嘅，卫生署电话系会由二字啊，唔系 即系由 office 系啦 landline 系咪？ 系啦， 有线嘅。 佢仲话咧，如果吓你系真系要需要检疫嗰啲人士，咪话咧有啲几个单位未揾到嗰啲人士咧，佢话会系防疫中心打电话俾佢嘅，就唔系卫生署 嘅。系啊，佢而家主要就话咧，因为无论叫你执包袱啦，定系叫你咩咧，佢话都会有一个位置就话进一步查询。 系 咁，啲人如果揿咗咧，可能佢都话请输入你嘅 身份 证号码。 系啦， 咁然后咧，你就可能想查询睇下自己系咪真系中咗招啊，要点确诊啊咁 样。中咗陷阱啦， 咁可能你一输入就会出事啦。 系啦，有机会就攞咗你嘅身份证号码啦， 系你嘅电话啦。 佢会唔会咧又 话你都打嚟咯？ 系啊，佢会唔会用进一步嘅方法咧？譬如话你已经证实确诊， 系啦。 如果唔想隔離嘅話，首先就先轉去嘅。我哋呢度係長沙衛生部，點解又長沙嘅？你唔好嚟， 緊要啦。 係啦，我哋懷疑你確診啊。咁咧，不過可能你俾人冒認咗身份，所以先確診嘅。 你想澄清你自己？ 如果你想澄清自己冇病嘅， 你就唔該入錢攞呢個好啦。 你入90萬嘅， 少於100萬。係 啦， 係 啦， 即係會唔會咁樣咧？係啦，如果唔係咧，我哋 想檢嗰21日監咧，咁你就捐多啲啦。 係咯，喂，唔係，如果你咁樣呃咧，越嚟越多喎。嚟嚟都話我又。再轉到長沙分局，跟住講咩就係話你係違反咗隔離檢疫令，係 啦 係 啦， 係啦，你應該唔可以出境嘅喎。我哋而家記錄顯示咧，你曾經入過我哋內地境啊，而家你又咧就違反咗。 不過過分咧就係因為成年都冇得翻大陸噶嘛， 唔係一樣啫嘛。嗱，你知你冇啦，但我哋記錄有喎。為咗進一步澄清， 啊係喎， 起碼都係入唔少於90萬嘅， 因為俾人誤導攞咗你身份 即係講 法哇！你一用呢幾招咪仲驚真係。 大哥，我過去呢年齡，我已經俾咗幾百萬你哋。其實你真係離遲咗啦，我已經冇曬錢啦。 哦，係咩 咁啊？ 啊，呢位市民 已經被盡騙啦， 已經。你係第19個啦。 唔係唔係，你係咪都曾經收過包裹啊？你係咪都曾經俾人話你散播咩毒嘅謠言啊？ 係啊。 咁點啊？ 嗱，咁你係咪證實咗咧？你俾完錢之後就冇事咯？係咪真係冇人拉你先？ 係啊係啊。 嗱，呢個咧就話警方證實咧，呢啲係電話騙案嚟嘅嚇，大家記住啊！即係而家咧最新嘅係即係有衞生署嚇，又有國安法咁樣嗰啲嘅電話咧，唔該大家你真係咧同屋企人講，尤其是老人家，佢真係擔心驚啊嘛！ 仲有一個與時並進係咩咧？就係我哋五六年前咧，如果網上炒賣嘅頂籠都係波鞋或者演唱會飛啫， 係啊！ 而家網上炒賣，真係實在太過可憐咯！我覺得我哋喂快啲排隊，排隊買咩啊？ 买樽仔咯， 买樽仔，检疫樽， 廿蚊，系啦，廿蚊检疫樽 都要， 因为好多时原来要排队啦，同埋会攞晒啦， 同埋咪又话咧一个诶，因为佢用八达通嘟噶嘛，话一如诶 有 市民咧， 有 话有市民揸住四五张八达通啦，系咁嘟嗰啲嘅检疫樽啊， 系啊，但我真系觉得好可怜啊， 几分钟冇晒啊，佢话 我哋之前不停揿 F 五，系抢五月天。而家可能你要不停喺度交收，然後就話交收個樽，即係交樽喎。 唔緊要啦。 哎呀，即 係 點解要咁啊？ 口罩我哋都搶過啦。 唔係，咪口罩都保障啊自己啊！而家你淪落到我哋要攞炒賣樽啊！ 我哋唔好去俾錢嗰啲買嗰啲黃牛樽。 係啊，我哋快啲康復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话，有人在网上出售样本收集包。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柯创成话，有关的做法有机会构成盗窃罪，认为是和检测能力追不上检测数量有关，政府应该加强规管。柯创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现在多个行业都有强制检测，令到样本包变得紧张。他又说，在外佣强制检测之后，部分邮局和港铁站清晨五点至六点已经有市民排队。他引述邮局的职员说，一般开门两至三分钟已经排晒。他建议政府应该限制领取的数量，否则灰色地带会被利用，将样本包转售逃利是不可接受。建造商会会长林建荣说，全港有大约16万名建造业工人，现在已经有大约5万人接种疫苗。政府和建造业议会和建造商会合作，每个月一至两次为工人提供建造业专有样本包。有关计划到6月15号完结，会不会延续计划仍然有待和政府沟通。林建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大型地盘亦都有派流动检测车到工地为工人定期检测，工人亦都可以自行领取样本樽做检测。他认为是到社区检测中心检查是最快和最方便的检测方法。职工盟建筑地盘职工总会总干事黄宇来话，接获有建造业工人反映，近日到社区检测中心已经被要求要自费做病毒检测。他认为当局不应该一刀切暂停免费检测服务。卫生防护中心发现，手中带有变种病毒的确诊印度裔男子和女友人曾经同朋友在柴湾聚会，部分参与者之后再同影湾员和最新确诊的菲佣在深水埗聚会，全部个案都确诊变种病毒。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虽然未知个案是不是涉及其他感染源头，但至少已经发现一条的传播链，可以有助追踪。如果当局能够尽快切断相关传播链，市民重视变种病毒确诊个案，愿意减少跨家庭聚会情况，相信第五波疫情未必会一触即发。但他认为当局应该研究调整检测策 策略，透过抽取血液样本检测抗体水平，避免隐形个案流入社区。南韩新增57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大部分属于社区感染病例，累计125,000多宗。虽然单日新增确诊个案回落到600宗以下，但由于寻日是南韩的儿童节，检测数量比平日减少，难以说明疫情受控。加上今个月南韩有较多的节日，各种聚会和活动增加，另外传播力更强的变种病毒在蔚山等部分地区迅速蔓延，确诊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南韩新增四宗死亡个案，累计1851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97点，升178点，总成交金额59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4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48点，跌19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09元，跌1.5；美团283.8，跌3.2；小米集团25.65，升9.5；复星医药45.65，跌10.6；盈富基金28.78，升1.4；中国平安81.9，跌2毫；康希诺生物299.4，跌66元；阿里巴巴221.4，升1.4。药明生物105.6，升2.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9，日元109.33，瑞士法郎0.914，加元1.227，人民币6.481，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201，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日经平均指数报29,391点，升578点。港金现价报16,53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34美元，卖出1,788.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模糊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仲是多车的，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其他路面交通情况，港岛湾仔告示打道去中环近住老鸭道嗰段有少少挤塞噶。九龙方面，观塘嘅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启祥道彩石里段比较多车，而鲤鱼门到去旺角近住茶果岭道一带都多车嘅。咁而家咧龙尾又排翻上去呢个将军澳道近住康华苑。新界方面，西贡嘅大网仔路近住西沙小竹段来往方向都有少少挤塞啊。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秀茂坪道坚乐小学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你知唔知喺香港嘅印尼朋友平时得闲嘅时候有咩消遣呢？ 我系 Jennifer， 嚟自印尼。疫症下，我成日写 blog， 翻享健康食谱，同埋点煮嘢食好味啲。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怡。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RTHK RTHK 香港电台 Popo 32 We are warriors So I gotta be patient Let's enjoy this combination Cause I told you My level of concern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o 32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乐迷投票经已结束，多谢支持，密切留意投票结果公布日期。 桂卡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你相唔相信有 UFO 同埋外星人嘅存在呢？冇错，又有呢啲咁样嘅目睹 UFO 嘅事件发生啊！今次发生嘅地方呢，就喺南美国家玻利维亚。不过好笑嘅地方系咩呢？原来呢，每一个地方呢见到嘅所谓 UFO 或者佢啲外星人呢，你信唔信原来都有所谓嘅地域之分啦。即係好似呢，同樣可能都係一啲即係都係嗰碟燒味飯呢，原來就你喺英國唐人街食嗰碟燒味飯同喺香港食嘅原來係會唔同㗎喎。而家連 UFO 呢嗰啲外星人呢，原來都有呢一個呢叫做地域限制呀，亦都有呢啲所謂嘅地方嘅特色嚟㗎。點解呢？因為呢個玻利維亞居民呢，佢就話佢哋呢話喺上個月底呀，有唔少佢哋嘅民眾呢就話同時目擊有 UFO 同埋外星人出現。咁過程係點嘅呢？一落口供呢都差唔多㗎咋。天空突然間出現一堆嘅光環，然後就呢有呢個外星人呢就出現咗。不過今次特別啲嘅地方係咩呢？佢話佢直情見到外星人呢喺條街度行呀。喂，大佬，呢個真係勁好多喎。平時呢，即係無論你發生咩事啊，無論係夏朝星啊定係邊個呢，佢見親都係話見到一隻飛碟喺度天空度飛下飛下嘅啫。就算話見到有外星人呢，我諗喺大家印象中呢都係可能一兩個人就突然間見到佢出現跟住消失咗嘛。佢而家呢個犀利啦。佢話呢見到呢佢哋喺街上面閒逛啊，真係名副其實喺度 shopping 喎。咁不過冇買嘢，因為可能佢唔知點俾錢。咁於是乎就好多人望到佢哋啦。好啦，咁然後神奇嘅地方係咩呢？第一，有人影低咗 UFO 喺天空上面嘅照片，不过冇人影到外星人嘅样。嗱，呢个咧真系令到报道嘅电视台咧都即系觉得大惑不解啊！佢话咩年代啊？2021年噶咯，点解咧同我哋咧50年代、40年代见到 UFO 嗰啲冇分别嘅？即系咩啊？都系得口述历史咯，全部都系得个口讲嘅，但系冇人影到噶。啊，反而咧。每次影親都係咩呢？都係有個飛碟，全部都係咁嘅。嗱，今次又係一樣。咁所以好多人就好懷疑，就係話有冇咁啱啊？你見到有外星人喺條街度行嘅，你都唔攞部手機去影佢。嗱，唯一一個諗法係咩呢？就係你係咪估唔到嗰個係外星人呢？你係咪冇諗到原來嗰隻就係異形喺你面前出現呢？咁樣好啦。咁然後呢個首先第一疑點啦，第二疑點呢，我咪話嘅。原來連外星人咧都有呢個所謂嘅地方特色噶嘛，因為咧佢話當地嘅記者咧就問翻即係啲民眾咧就話：喂，你見到啲外星人個樣係點噶？佢哋啲人就喺度形容啦，嗱，佢隻眼好大嘅，但係咧佢好似睇唔到嘢咁樣盲中中嘅，兩隻手咧得三隻手指嘅，個頭係橢圓形嘅，咁啊形容下形容下之後咧，佢哋發現咦咁似喺佢哋咧美洲啊流傳嘅一種咧即係傳說中嘅生物啊，個名叫卓帕卡布拉。咁我哋唔会识㗎啦，因为呢啲美洲人先至会有当地嘅传统㗎嘛。佢话咁似㗎喎。好啦，咁即係咩意思呢？ 即系话咧，如果套用喺我哋中国人身上面咧，可能你形容下，就会发现，咦，咁似我哋嗰啲年兽啊，咁似夜叉啊，咁似咧牛头马面啊咁样。即系话咧，系好有咧地方嘅传说特色嘅。咁点啊？系咪即系话咧嗰个外星人咧，去到每一笪地方咧，佢就会幻化成为当地耳熟能详嘅传说人物？哦，定系咁样啊？原来咧喺我哋每一个地方咧留低落嚟嘅神话人物咧，原来都系外星人嚟噶。不过点样可以解释一样嘢咧？就系、是、话有人咧画出嚟个样咧似宠物小精灵嘅。即系呢个点解释咧？因为我都见到佢画出嚟嗰张图画咧，好得意噶。你咧可以想象咧，就是、一粒蛋、哦，就摆喺个头上面，然后下边有一个好细嘅身，然后嗰两只眼咧就好可爱、好精灵咧。咁咧佢行路，你直直觉得咧会配埋嗰啲咧，即系嗰啲卡通片咧，嘟嘟嘟嘟嘟咁样嘅。咁究竟系咩原因咧？冇人知。咁但系我觉得咧，不如保留翻咧呢一份嘅神秘感。不如我哋就当咧，原来外星人咧喺地球嘅准则系咩咧？可以影到佢嘅交通工具，但系你永远影唔到个司机。咁我哋会唔会觉得安心同埋放心啲咧？我哋就为地球咧保留有 UFO 呢种咁样嘅即系神秘事件咧，等大家每天咧都有啲期待啊！咁我就介绍你睇条片咧，呢个犀利啊！如果你话影唔到样嘅话咧，呢度有一个叫做 Watch Mojo UK， 佢咧就有条片咧，佢就话啦，影到十个咧，即系最接近喺英国，即系佢主要讲英国吓，十个咧喺英国咧最接近嘅异形生物啊！咁啊，然后咧据讲咧佢全部都有片嘅。不过嗰啲片咧，我横睇掂睇咧，都好似系荷里活特技嗰啲样嚟嘅，唔紧要啦，博君一笑，我会俾三只飞碟佢。哎呀，睇睇下咧，玻利维亚居民佢哋画嗰个咧，好似粒蛋嘅头，同埋细细粒身躯嘅外星人咧，其实啊，程振鹏，如果你咧个头再梳得可爱啲啊，都有几分相似嘅、哦。你最近有冇去过玻利维亚？交俾你啊，程振鹏。 使乜讲到走音啊？成日嗰个好似蛋鸡蛋咁样嘅头，唔系，啲人通常话我嗰个系蛋面啊，唔系餐蛋面啊，系啦，系形容个面型靓啊，系。咁啊，个样靓唔靓咧？其次啦，我哋系靠把声揾食嘅，所以咧做得广播咧，系希望咧朋友咧系欣赏我哋把声，欣赏我哋嘅声线咧会比较高兴一啲嘅。咁如果讲到咧广播界嚟讲咧，播音皇帝咧就系、是、李我叔啦，李我先生。咁但系咧呢一个嘅唔系咁开心嘅消息咧，就喺昨天咧就传嚟啦。咁今日咧喺啲报章咧都已经有好详细嘅叙述啦，有关于咧系李我叔咧佢嘅生平嘅。有广播皇帝、播音皇帝之称嘅著名播音员李我啦，就系喺昨天咧5号嘅时间咧就离世，咁享年咧系99岁嘅。咁而李我先生咧，佢原名咧就叫李晚景噶噃。咁喺1946年开始咧，就去讲广播佢嘅天空小说啦。咁佢喺59年嘅时候咧，就系加入咗商台嘅。咁而去到咧75年嘅时候咧，佢就系离开呢个广播界啦。咁但系咧81年佢又进入去呢一个嘅电视圈咯。喺无线咧就有拍摄到一个。个处境剧系香港81一路做咧，做到香港86嘅。唔知道咧，听众有冇记得咧？佢当时嗰个角色咧，就系、是、做一个玄学家啦，叫郭五恩嘅吓。咁啊，都几生鬼，几得意嘅。因为佢嗰个讲说话嘅嗰个速度咧，系系有带住呢个广播嘅嗰种特色喺度嘅吓。咁而喺晚年嘅時間咧，咁啊李我叔咧都喺呢一個嘅安老院嗰度咧嚟到生活啦。咁但係咧太太啊、燒傷醫啦、燒傷咧都有咧係一路係陪伴住啊李我叔照顧佢嘅。咁喺呢一個嘅消息咧傳嚟之後咧，當然啦，我哋尤其是係做廣播嘅咧，就會特別咧係多嘢諗嘅嚇。咁啊，好想了解一下當年咧，我哋呢一位嘅播音皇帝咧，佢係點樣咧將呢一個播音咧呢一個行頭咧係打響咧，咁啊揾片嚟睇嘅話咧，彭仔咧就可以推介你睇咧 呢一条嘅短片，来自呢个 channel 咧就叫做虽然是香港电台的作品来的，但不知道关不关那个一年下架的事呢，因为都超过一年了，不如找一个不是港台的 channel 看啦。Dragon 妹，是啊 ,Dragon 妹，他呢就有一条短片叫做文化树下我们的广播人。这一集呢就是讲回李我叔呢他那个的故事的。有我哋好熟悉啊，彭程彭伯嘅吓。嗱喺呢一个嘅短片入边咧，都唔短啊，成粒钟嘅吓。喺片段入边咧，就可以见得到咧，讲翻啦，阿李我叔咧，佢讲翻佢自己嗰个嘅打拼呢一个广播界嘅事迹啦。其中咧，佢有讲到咧，就系喺1946年嘅秋天开始咧，咁当其时咧，佢就加入咗呢个广州风行电台嘅。当其时佢开始讲佢嗰个嘅天空小说，每逢中午12:30咧，哇，真系夸张！全个省港澳咧喺嗰一段时间系全部只系得咧一把声音嘅啫，你只系听到李我叔咧佢嗰把嘅声音，就系咧讲呢一个嘅天空小说。天空小说咧由最早期嘅时候半小时咧，系去到后嚟因为大受欢迎啊，就增加到2小时。咁喺一啲嘅評論當中咧，都有分析翻話，當其時咧，由於李我叔咧，佢嗰個嘅天空小説咧，用咗一種新嘅形式啦，新嘅手法啦，同埋咧新媒體結合咗，就成為咗咧帶動到咧喺呢一個嘅熱潮啦。新媒體係啊，因為以前咧喺呢個40年代嘅時候咧，只係得咧講古佬咧，好似喺啲榕樹頭啊，喺街頭巷尾咧嚟到講故事，俾嗰啲嘅市民大眾聽嚟收錢咁樣嘅形式嘅啫。咁但係去到後來咧，有電台廣播呢樣嘢，咪就係佢哋嘅新媒體咯。所以就令到咧呢一種嘅天空小説嘅形式咧大受歡迎。喺1948年嘅時候咧，當其時咧。李我叔咧，佢呢一个嘅作品啊，叫做咧《玉焰》啊。其实咧，而家谂翻起咧，嗰阵时都几大胆。玉系边个玉咧？情欲嘅玉。焰咧就是、火焰嘅焰。玉焰入边咧，啲描述咧系都几 sexy 嘅。即系睇翻一两段，同埋听翻佢讲一两段咧，入边有啲譬如系啲宽肠女子啊，会形容佢个身材系点样婀娜法啊，或者佢着一件乜嘢嘅睡袍嚟到去见个男主角咧，其实系几多幻想嘅。咁喺里边咧，个男主角咧就系、是、叫做萧月白，系啦。咁呢一个古仔啊，玉焰咧，原来话李我叔咧话佢当其时咧系讲咗半年啊，呢、這个古仔。是每日讲话讲半年，后来由于咧太受欢迎咧，呢、這个玉焰咧更加咧喺民间咧系俾好多人咧抄写，然之后出书，出报纸啊，仲后来拍成电影添。咁啊呢一个咧可以话系即系一代嘅经典啊。去到咧80年代嘅时候咧，当譬如我哋香港电台有75周年广播啊，80周年广播嘅时候庆祝咧，都有咧。邀请李我叔咧讲翻一啲嘅故事啊，以往嘅情况。咁啊，问翻点解依家好似我哋揾唔翻啦？譬如李我叔已经过咗身啦，点解好似听唔翻一啲咧？陈年嘅片段啊，即系当年喺天空小说啊，譬如喺广州嘅风行电台入边，以至到喺商台时候50年代嘅时候，佢做嘅一啲嘅天空小说嘅广播嘅录音，好似冇得点听翻咁嘅咧。咁啊，其中咧都有李我叔话咧，当年咧。嗰啲嘅情況係因為咧逆手啊，即係轉老闆咧，就一朝天子一朝臣，就將一啲嘅舊嘅聲檔咧就掉曬，咁所以就乜都冇曬，就係咁。但係咧喺呢一個嘅短片入邊咧，你可以睇到咧就係、是、有1989年嘅時候咧，李我叔咧曾經咧為我哋咧示範翻。好啦，咁不如你示範翻咧，究竟當年嘅天空小說你係點樣做嘅咧？咁嗰個嘅過程咧都幾精彩嘅。咁同埋亦都講翻一啲嘅小秘技啦。咁李我叔話咧，佢喺錄音嘅時候咧有一個習慣，就係咧佢要將咧成間房咧就變咗做暗燈，甚至乎即係唔好開曬燈啦。咁如果係隔離房有人望到，透過玻璃望到佢咧，佢係加糖簾，個格局咧就要做到咧得佢只一個，係沉醉喺佢自己嘅世界裏面。咁所以咧，我哋喺聽李我叔嘅天空小說嘅時候咧，其實就係當年咧啲朋友講翻點解咁吸引咧，因為佢係將每一個嘅細節咧去描述嘅。 个作用就好似咧睇紧一个电影咧，每一个镜头系点样，呢、這个就系佢嘅技巧，而令到咧个听众咧都会投入咗去啦。咁而家聽翻咧，我哋吸收咗，希望日後可以用得翻呢啲嘅小嘅秘技啦。咁但係咧，睇完呢一個嘅短片之後咧，自己咧都會有一啲嘅感觸嘅。譬如講到喺電台工作方面啦，咁李我叔咧，佢話佢當年咧試過咧，因為講天空小説係講到一啲拆白黨啊、黑社會嗰啲嘅事蹟啦，咁引起咗咧嗰啲黑勢力嘅不滿啊，走上門咧就威脅佢啦。咁李我叔咧就話唔可以即刻唔講嘅，起碼講埋呢個禮拜，最多下個禮拜咧就開始唔講你哋嘅事嘅啫咁樣。咁當其時佢就形容為咧好大膽啊自己咁樣。之后呢佢就转话题啦，咁样就唔再讲嗰啲，而令到嗰啲黑社会人物呢就唔再威胁佢嘅性命啦，甚至乎请佢食餐晏添咁。咁当然呢一个就係佢嗰个嘅事迹啦。咁但係听返起嚟呢，其实当年嘅电台佢讲呢啲嘅事就目的呢都係为民喉舌，为民请命啦，因为啲黑社会太过过分啦嘛，係咪？咁某程度上呢都係讲出咗呢，即係电台啊传媒工作者嗰个宗旨啊，嗰份使命啊就係咁样㗎啦、啊、你 get 到几多呢，我希望你明啦。咁所以我今天呢就諗住呢点都要俾五个皇冠呢俾呢条短片啊去送俾我哋呢一位嘅一代播音皇帝李我先生。好啦，风骚唯一位女主持，你一定是皇后的啦，桂花田。 好，我唔介意做一次播音皇后。阵子呢一个空间呢一个 moment 啊，今日是立夏，即是夏天开始啦。喂喂喂，哎呀，呢一两日天气啊，气温啊可以去到29-30度啊。室内工作嘅朋友坐冷气地方嘅话咧，咁就比较舒服啲啦。有时冷气冻啲咧，都要加件外套。反之，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哇，大汗揼细汗啊，直情想除晒所有衫裤啊咁啊，或者系地盘工友除晒啲工作服。嗱，记得适当嘅时候咧要作休息啊吓，同埋饮多啲水。嗱，唔好话咧。长时间喺室外啊，烈日当空工作啊，流晒汗啦，我行翻工啊，十几分钟啫嘛，咁我都湿晒汗啦，所以咧，我系会咧喺个鼻梁嗰个位置咧，摄一张纸巾啊，即系接到好幼好幼嘅，即系因为你多咧，你会遮住个鼻呼吸嘅，咁啊喺个鼻梁个位置咧，就摄张纸巾喺度索汗啦，即系好似小朋友咧背脊要摄条毛巾仔一样啊，否则咧汗长流咧，整到个口罩湿晒啊。不过啊，有医生咧就唔建议咁做嘅，佢话口罩里面咧再加纸巾啦，或者系薄纱啦，系或者咧一啲面油纸咧，我嚟吸湿气咧或者汗咧，系因为咁样咧会令到口罩更加焗促咧，更加容易引起暗疮同埋湿疹啊，所以我都系喺个鼻梁位置少少嘅位置嘅啫啊，但系喺呢啲日子咧又热又晒又要戴口罩嘅日子，咁好多人咧都会啊喺个面颊嗰度生粒粒啊，系咪？唔想咁样可以点？咁样啊，首先每日咧要换个口罩，起码两个。第二咧就系、是、有时间咧就用清水抹下面，湿湿汗啊，即系抹下啲汗啦，因为汗咸啊，污糟啊嘛。咁第三咧，翻到屋企就要注意如何洗面啊。由于咧嗰啲汗咧，再加上啲油脂分泌啦吓，口罩焗住啦，又冇得正常呼吸，再加埋你成日讲嘢嗰啲口水，又好容易出暗疮啊，或者粒粒啊敏感咁样嘅。咁就要用啲咧维持水油平衡嘅护肤品。间中敷一个咧控油又或者深层清洁嘅 mask， 不论男女嘅，其实都有需要吓。适当就好啦，就系、是、冇面油系唔可以嘅。第四，就搽翻啲护肤品咧，就唔好搽太厚啊，唔好以为哇吻落去咧就搽多啲好啦，系保护嘅。sorry 啊，你咁样会塞住你嘅毛孔啊。第五，嗱而家紫外线我哋成日都有讲啊，紫外线咧而家好啲啊，系三嘅啫，但系过去嗰两日都系八啊九啊。高嘅时候咧，你如果要搽防晒咧，唔该，你只系搽上背面就好啦。口罩以外的地方就 OK 啦，唔使搽埋口罩里面嘅，因为你已经有口罩遮住啦嘛。 第六，女士们咧，你化眼妆就好啦，同埋夏天咧薄薄地唔好太厚粉，因为你加埋啲汗啊尘啦，咁你啲皮肤就会弄巧反拙噶啦。今日咧，我哋想分享咧一个 channel 叫做阿 Yuki Lo 啊，佢叫题目就系口罩机的烦恼七招解决啊，戴口罩爆粒粒嘅情况。咁跟住咧就，其实个片咧系好多诶呢啲讲卖诶，即系点样护肤嘅片咧，就好多卖广告嘅成分啊，大家只系参考一下好啦，因为人人皮肤都唔同啊，但系呢啲片咧就好处就系，因为当事人用过，佢可以分享咧佢用过嗰个感受，咁啊睇下啱唔啱你自己，咁你自己衡量一下啦。我会俾五个戴口罩加五个好多汗嘅帽子啊。 近期澳洲联邦政府某些人士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推出系列干扰破坏两国正常交流合作的举措，基于澳洲联邦政府当前对中澳合作所持的态度，国家发改委决定即日起无限期暂停和澳洲联邦政府相关部门共同牵头的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07点，跌10点，总成交金额76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1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5点，跌33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02.5元，跌8元，美团280.2元，跌7元，小米集团25.45元，升7.5元，复星医药42.5元，跌13.75元，中国平安81.35元，跌7.5元，盈富基金28.58元，跌6仙，康希诺生物289元，跌76.2元，药明生物103.4元，升1毫，阿里巴巴103.4元。是没有起跌，海底捞44.05元，跌3.95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英镑10.797，瑞士法郎8.502，澳元5.997，加元6.328，新西兰元5.589，欧元9.324。每百日元对港元7.1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38。日经平均指数报29391点，升578点。港金现价报1653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02美元，卖出1789.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中意咁样啊？ 关我咩事啊？ 上一期写迟到，因为我哋就埋你，等埋你个校车。 又赖我？ 其实唔系嘅。好啦，早晨啊，收音机同 Chris 大人。 哇，早晨啊，收音机早晨，肥妹姐早晨，咁多位屋企同学。 系，我哋今日上咩课？ 今日咧都系啲生物科啦。我咧又最近咧。唉，咬到成身都系咧，好似俾蚊咬咁。 因为你甜啊，系咪啊？你个身体好多 甜 啊， 系咁嘅咩？ 我以为俾蚊咬，但系咧屋企人话唔系蚊， 系咩咧？ 蠓。 系蠓，佢做咩话 你 啊？哎呀，唔准咁快讲噶。 哎呀，我都 你都有俾屋企人话咧。 佢通常加个大字咯。 但你又唔大啊嘛。 你系老， 我又唔老。咁原来屋企人话咧，有种好似蚊咁样嘅昆虫啊，系蠓啊。 系啊， 佢真系一啲都唔蠓啊。捉住我哋呢啲小朋友啲血咁甜嚟到卡， 不过佢针到你懵啫嘛。 系啦，啲懵咧好大粒噶，其实好容易见到佢噶喎。 系咩？嗱，先嚟咧就讲咧，原来大家都要注意啊！我咧就系咁样啦，喺嗰个咧将军澳啊。嗰、那個海濱長廊嗰度咧，沿住個海邊嗰度，好多人喺度玩啊，踩單車等等啊。原來依家話咧，天氣轉熱啊，又有成日落雨濕濕咧，哇！嗰、那個蠓啊，那個蠓患咧，真係嚴重咗啊！ 蠓患真係好笑啊！ 你個蠓患幾多？ 系啊， 好严重， 都几好喎、啊。量度佢个蠓嘅指数， 几好啊！ 你蠓唔蠓啊？ 因为咧之前有蚊患啦，而家有蠓患啦，咁啊话咧全港各区嗰个蠓啊个数量将会短时间大增啊，咁所以特别要注意啦。嗰啲咧啊皮肤啊俾咧蠓咧好似蚊叮咁样啊，咁就会引致咧唔舒服，同埋啊可能会发炎嘅。咁、我哋。啲小朋友咧就会系咁拗噶嘛，拗损咗好容易会发炎咯。咁、咧，所以咧，政府嗰啲哥哥姐姐咧要去搞一搞嗰啲蠓啊，灭佢，灭蠓， 灭蠓，灭蠓，齐来把蠓灭。 啊，好想知啦，嗰个蠓咧。原来咧都有第二啲叫法嘅，蠓咧系昆虫啦， 叫做好蠓啦，系咪？ 咁又唔系你人讲嘅咩？佢可以系叫做沙蚊， 沙蚊， 沙蚊，系啦，或者咧康蚊， 边个康啊？哦，咁得意嘅， 康蚊系啦。佢哋中意去啲潮濕啊、山區啊嗰啲做佢個棲息地嘅，做、咩你都痕啦、 啊？所以佢 講到想咬啊，而家真係 鬆下個膊，好似背脊有嘢咬咁。 講下都好似感覺係、其實佢都係蚊嘅一類，不過佢叫蠓噶，係咪啊？如果唔係點解叫做蚊？ 佢係蠓嗰類啊！ 你係蠓定蚊啊？ 咁點解係叫做沙蚊啫？ 啊，咁呢个系别称嚟啫嘛， 好啦， 系啊，即系人哋咧，你妈咪都系噶，去街市都叫佢做靓女，咁但系其实佢唔系， 唔系喎， 你可以咁样讲呢个比喻噶， 譬如嗰啲咩豹啊嗰啲咧，咪成日话猫科类动物，咁、有冇呢啲叫做啊蚊科类动物昆虫噶？ 咁佢哋又唔属于咯。 好啦好啦，继续啦。 系啦，咁咧我讲翻蠓啊吓， 好， 嗰啲蠓咧。佢咧都有好多種類噶，原來唔係隻隻種類咧，佢都會吸血嘅。佢有咧好幾個品種咧，係會專吸咧有脊椎動物嗰啲血。 哦，即係如果你冇腰骨，佢就唔吸噶啦、 所以啊，咁睇下邊個同學冇懵咬咧，咁即係話佢冇腰骨， 或者佢個家長咯， 係咯， 係或者我哋啲老師咧。好啦。另外有一類嘅蠓咧，佢係淨係食花蜜嘅喎、 哦，咁好噶， 好似仙子咁啊， 淨係 食花蜜， 咁咪食花蜜咪好咯，係 啦， 吸血做咩喎？ 仲有一類嘅蠓咧，佢係捕食嗰啲小型昆蟲嘅， 啊，佢咁細粒，佢仲要食人哋， 再食啲細啲嘅， 哎呀，有大。 有大食大， 咁咪食大，佢够大就食细啦。 佢讲得啱。 嗱，咁咧，佢哋原来中意咧喺边度繁殖咧，就喺嗰啲水啊，或者系半流动嗰啲湿湿地方啊，啲湿润嘅泥土咧嗰度繁殖嘅，所以你会见到咧。 嗰啲幼蟲嘅蠓啊，蠓嘅幼蟲啊，會喺水入面生啦，或者半水生啦，咁、哦、樣嘅喎。 係， 佢哋咧個身形咧係細過蚊嘅。 嗯嗯嗯。 但係咧，佢係實正過蚊嘅喎。 點樣叫實正啊？ 即係區啊！ 你譬如咧見到 即係拍佢拍兩下先死嘅， 咁又唔係喎。即系话咧蚊咧，你见到佢啦，成只蚊咧，佢系比较幼条噶嘛，啲蚊啲脚啊，同埋个翼啊，系比较幼条嘅，好似超级超级 model 啊，模特儿咁样。 哦哦哦。 咁而嗰啲蠓咧，佢虽然细只，但系佢好集中、啊。 即系桂花田嗰啲嚟 嘅。你就会见到成粒黑色嘢喺度。 哦，好具体嘅。 系。咁咧，佢只就简单嚟讲就系脚粗又短。 哎呀。 哦，即系你咯。奎斯大人， 同埋个嘴个吸，即系你个血个嘴咧，佢都会啄出嚟，不过咧又系短啲嘅， 哦，又系短啲嘅， 因为啲蚊咧好衰噶，你其实明明见到佢，佢飞两下咧， 跟住 你 又唔中意 喺度， 但系啲蠓咧你就会见到，因为佢一粒一只 黑色嘅夹 色系啊，搞到好痕啊而家。 仲有咧，如果你想打死嗰啲蠓咧，都有一个方法，因为佢飞嘅时候咧，佢净系学用一个好似中文字个。支付者呀、啊、个支持 咁样飞行嘅啫，类似咁样嘅，哦， 或者咁即系我哋上下拍佢又拍死啦， 唔系咁点叫网 啊？ 我的天空为何挂满是？ 次冇情讲，我一定要同你割席啊！ 嗱，你冷静啲，唔好割住。 啊，佢成日扇我、啊。 但你冇戴防切割手套，拎住把刀，我惊你会割亲啊！ 关我咩事啫？系你自己啊，搞到地下成地积水扇亲啫嘛。 哦，原来你哋都系想我注意安全咋？ 但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 厨房安全做到足，食客员工开心安全又满足。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啊吓，头先听过有王菲嘅《天空》 嗯，系啦，头先阿 Christian 咧就讲咗懵啊，咁但系其实真系咧，而家开始咧天气咧又会唔会热啊，又落下雨啊，系啦，我想问屋企有冇受到呢个蚊嘅滋扰咧？ 好痕啊！你哋两个呢个即刻我攞嘢拗先啊！ 有冇 用 蚊啊？ 系咯，屋企咧系会惹蚊嘅， 因为你系郊区啊嘛， 系啦，都某程度郊区啦，咁所以咧系同埋我系好惹蚊嘅，瞓觉嘅时候好中意咧嗡， 系真系 我就即刻弹醒噶 啦！啊，系啊，咁结果你咁你点样处理咧？ 夜晚一定要闩窗咯。 系 哦，即系闩窗之后就会冇咗呢件事啦。 系同埋打死佢啦！如果出现 哦，咁当然啦。咁问题系你如何打死佢？ 双手咯， 系咯， 系咪每次都打得死佢？ 一定唔系啦， 我打得死你，打得死你。 我咧其实都算系命中率几高嘅， 系啊， 我都有成六七成噶打得死。 咁犀利，咁眼你， 系 啊，我跟住佢咯。 哦 ，OK，OK， 即系行到边跟到边，打落去， 都真系啊，有六七成啊，我打。 你细路好惹蚊嘅喎，应该 系啊，咁但系唔紧要，有蚊贴啊，蚊膏啊，咁样咯。 咁系咪得？系咪真系有功能啊？系咪 真 系少有呢啲蚊患者啊？ 仲系见到有啲蚊嘅，但我又未至于超惹蚊。 哦，咁好啲，咁啊，即系话有蚊就算 系 掠过你都行开 先， 接骨头咬唔入咁样，系咪？但系咧嗱，即系其实蚊患咧唔系净系我哋香港有啦，世界各地都有嘅。大陆有个男人， 嗯， 佢咧真系话每晚佢都受到啲蚊嘅滋扰，好似阿彭姐话斋，成日 系啊，好中意喺你耳仔度 晕，因为你好担心佢唔知一个唔该咧入归咗你耳窿度噶嘛，系咪？嗱，佢钉你冇所谓，最多你咪拗两下啦，万一俾人被钉，好似真系好似好似系， 系咪啊？即系讲下讲下好惊， 系啊，真系头先系有一只， 我都见到啊， 即系啲人话夜晚讲鬼故就会惹鬼噶嘛，你讲蚊啲蚊就嚟啦。 啊！真系幼稚你啊！咁咧， 我哋当结佢。 嗰个男人，你知唔知佢做定啲咩？ 做咩啊？ 你觉得佢可以点样发泄佢呢个叫做 诶？佢制作咗一只大蚊出嚟打佢， 攞只大蚊出嚟打佢， 即系公仔啊！ 哦， 咁又 即系总之，佢而家受蚊嘅困扰，佢点处理啊？ 系啊系啊，佢受蚊嘅困扰，佢点样去发泄呢个蚊嘅即系 作只歌咯，咪作作只儿歌咯？ 会唔会系佢？找人捉多啲蚊，然之后混喺一个玻璃箱，佢 即系虐待只蚊， 打死 佢，打死佢，得闲吓下佢都好啊嘛，得闲大叫啊嘛，佢整咗个日记， 佢整咗个日记，每日打死几多只蚊，即系死亡笔记， 鼓励自己啊， 系啊，今日打咗一只，听日打两只。哇！按比例递增， 点样做呢个笔记？ 咁一定系将成只蚊黐上去咯，唔使讲啦。 系咪咁啊？ 系咯， 系啊。 佢揾到啊！ 佢做咗一个咧，佢话身太缠绕啦，啲蚊即系因为夜晚先阻住佢食，唔系阻住食饭，阻住佢瞓觉。 系 阻住佢瞓觉，佢太缠绕啦，岂有此理！我真系顶佢唔顺啊！咁样，佢于是乎咧，佢咧制作咗一个叫杀蚊日记。 哇！杀蚊 好变声啊！ 你发泄，你发泄佢个， 你唔好再望啦，程振鹏。 系啊，系啊。咁佢点做咧？其实佢嘅制作都几简单。 系。 佢攞咗一张纸，系啦，攞咗一张间挑纸。咁跟住咧，佢就于是乎咧，就将佢每一次，好似程振鹏咁拍死只蚊，佢唔系掉落去厕所嗰度。 哇！ 佢就系将佢 揾翻落嗰张纸度。 嗰张佢拍咗之后咧，佢将佢条丝鞋 系 攞张胶纸 黐住， 贴咗喺张纸度。 系系系， 仲要写埋几多点钟打死佢嘅。 使唔使啊？ 死亡时间系几多点钟？ 有冇讲埋嗰啲警告字句啊？你唔好再行埋嚟啊！如果唔系，我开手噶啦，我攞手拍噶啦吓！唉，真系。 佢话就太过饱受困扰咧，佢话咧一日咧试过打死五只蚊啊！ 哇， 系一晚打死五只，喂，咪一日啦，佢有分时间嘅。佢写埋时间咧，我真系都几频密下，三点几、四点几、五点几、四点几都可能有两只咁样咯。 嗯嗯嗯， 佢呢个叫做杀蚊日记 系。 系啦，晒蚊日记佢话咧，即系以前哇，即系一来佢可能咧可以即系计到数啦，佢间屋嘅蚊患指数系几高啦。二来佢话我咁样做法咧，我都可以一泄佢嘅心头之愤啊，岂有此理啊！咁蚊叮我啊，咁样 长远嚟计，佢应该要谂谂系咪佢嘅房间啊，啲环境啊，会造就咗啲蚊咧，继续咁缠绕佢。如果佢唔揾翻呢一个嘅根源出嚟咧，其实佢咁样都冇乜意思 嘅。哦，咁都系。要處理嘅，我想問你哋會唔會點蚊香噶？ 冇啊，屋企有細路冇點蚊香咯。 我以前會 係啊， 以前會啊， 係啊。 其實你覺得蚊香個效用 O 唔 OK 啊？ 好似心理上有啲幫助。 我有啲煙分下喺度。 係啊，即係同我拜神見到佢點住啲香，你覺得我個祈禱佢會即係聽到多啲咯。 喺度食緊㗎嘛。 係啦係啦，即係你起碼會收到啊咁樣。 以前咧，我屋企都點蚊香嘅，但係咧後來咧，後來咧再買翻嗰啲蚊香再點啊？ 冇效嚟 㗎。唔係啊，係咳啊已经开始，唔知系咪佢嘅成分，唔知系咪有，即系嗰卷饼咧，系即系笃笃啲铁喺度咧，跟住有个托盘咁样托住佢嗰只啊嘛。 嗱呢度系即系嗰啲蚊香咯，咁咧呢度仲有个科学实验系咁样问嘅，嗰啲驱蚊植物啊，其实每年咧都有好多人推介噶嘛。 你咪叫我买过嘅，贵翻。 系啊， 嗰个系防辐射啊。 唔系啊，咩驱蚊草啊，有啲可能系猪笼草啊，或者嗰啲叫夜来香啊，或者叫做步形草啊咁样咧。请问你全部有冇用嘅？你觉得 有啲有用， 呢啲咁香嘅，呢啲咁刺激嘅，应该有啲有用啊！ 有啲有用 嗱，我哋争取时间，网上面咧，原来有人咧已经做过一个实验噶啦，佢真系咧就统计过驱蚊草啦，即系其实简称就香叶天竺葵啦，又或者系猪笼草啦，又或者有呢一个步形草啊，夜来香嗰啲咧。佢哋發現咧，無論佢係用氣味啦，或者叫停留佢喺表面啦，又或者直情嗒咗佢啦，都係冇用嘅。 哎呀， 佢話嗰個實驗效果咧係叫做並不顯著啦，唔能夠真係有助你驅蚊啦，甚至乎咧反而會令到咧 養 嗰個唔係養嗰個人咧就純粹係你會有啲頭暈啊，因為有啲味啊嘛。 哦，係啊，攻住你 係嘛？係啦，所以佢話咧喺佢哋呢一個實驗裏邊咧就發覺其實真係冇乜料到，反而就令到你自己好鬱悶啦咁樣。佢話咧最有用嘅方法仍然都係等等， 係 蚊帳、蚊香同埋花露水。 露水 即系花露水嘅意思，我谂即系泛指，譬如可能你咩白咩油啊嗰啲都得嘅， 系咯， 系因为嗰啲其实嗰啲真系最有效噶，嗰阵咪又强咧，直接踩个身度，系啦，蚊帐蚊香，哇，就唔使用香肠蚊帐机关枪，系要用蚊香蚊帐花露水，咁系咪蚊网都灭得晒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去年在维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24名民主派人士涉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其中4人承认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在区域法院判囚4至10个月。其中黄之锋判囚10个月，岑奥辉判囚6个月，袁家卫和梁海晴分别判囚4个月。法官陈广慈判刑的时候说，被告明知集会未经批准，是故意和有预谋，是公然犯法，必须判以阻吓性的刑罚，反映本案的严重性和以儆效尤，避免其他人效法。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确诊变种病毒的印度裔男子和其他参与集会人士的传播链估计至少涉及三代的传播。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印度裔男子在事件上有很大责任，相信出席同一聚会的女友人和其他参与者亦都有人讲大话和隐瞒，当局应该严正处理，如果有足够资料应该提出检控，否则难以对全港市民和外佣交代。另外，何柏良批评囤积样本樽转售谋取自己利益的做法是自私和不负责任，但如果要求市民要先登记或者留案金才可以拎样本瓶，未能够符合方便和鼓励市民检测的目的，呼吁当局要有措施处理。 有报道话，有人在网上出售样本收集包。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柯创成话，有关做法有机会构成盗窃罪，认为系同检测能力追不上检测数量有关，政府应该加强规管。柯创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而家多个行业都有强制检测，令到样本包的供应变得紧张。他又说，在外佣强制检测之后，部分邮局和港铁站清晨五点至六点已经有市民排队。他引述邮局职员说，一般开门两至三分钟已经排晒。他建议政府应该限制领取的数量，否则灰色地带会被利用，将样本包转售图利是不可接受。国家发改委宣布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国家发改委说，近期澳洲联邦政府某些人士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推出系列干扰破坏两国正常交流合作的举措。基于澳洲联邦政府当前对中澳合作所持的态度，国家发改委决定即日起无限期暂停和澳洲联邦政府相关部门共同牵头的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26点，升8点，总成交金额87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9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76点，跌26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05.5元，跌5元；美团282.2元，跌4.8元；小米集团25.4元，升7毫；复星医药44.6元，跌11.65元；中国平安81.35元，跌7.5元；盈富基金28.6元，跌4仙。康希诺生物288.2元，跌77元；阿里巴巴219.8元，跌2毫；药明生物104.5元，升1.2元；工商银行4.98元，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9，日元109.38，瑞士法郎0.915，加元1.228，人民币6.483，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2，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9,323点，跌511点。港金系升512点。港金现价报16,58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94美元，卖出1,789.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有个意外事故啊，喺太子嘅九龙太子嗰边吓，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通往塘尾道嘅支路咧，因为有意外，支路嗰度而家封咗路嘅，受影响嘅驾驶人士咧，可以考虑改行渡船街天桥、西贡街、广东道、众芳街嘅。西九龙走廊尖沙咀方向，咁啊近住塘尾道支路，因为有意外，支路嗰度封咗路噶啦，现时一带比较多车，咁啊受影响嘅驾驶人士咧，可以考虑改行渡船街天桥、西贡街、广东道、众芳街嘅。隧道方面咧，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多车啲，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提下大家啦，新界马鞍山的西沙路锦英路交界那里有些紧急的维修的交界位，部分行车线需要临时封闭。而西贡大网仔路近住西沙小竹段来往方向现在都是比较多车的，去将军澳方向龙尾近独木舟会。安全车速报告有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和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平日或者你会对佢讲呢句说话。 我条校服裙你放咗去边啊？ 着完功课啦，玩一阵得吗？ 得啦得啦，唔好咁长气啦。 但系喺呢个特别嘅日子，你应该讲一句咩呢？ 妈妈好爱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每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十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经常听到呼吁叫市民接种新冠疫苗，其实疫苗功效又应该点理解呢？ 如果话疫苗功效有90%，正确的解读是指接种了疫苗的人比没有接种的人染病机会低90%，而并不是注射了疫苗的人仍然有10%的机会会受到感染。事实上，感染新冠肺炎病发的机会亦都取决于其他因素，例如新冠肺炎在社区的病发率同埋感染后出现症状的%等等。所以护己护人，市民是应该接种疫苗的。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桂卡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11:39翻嚟风骚快活人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而家有豪雨露。 豪雨露，我的广播生涯。数下手指咧，原来我入咗电台咧，哇，有21年噶咯，系啊，估唔到呢个年龄嘅秘密一讲出嚟，自己都吓一跳。咁啊，究竟21年啊做过啲咩咧吓？啊，呢几日咧都突然间心血来潮，真系好想咧做一个咁样嘅为自己嘅简单嘅回顾啊！点解呢？因为你有冇发现啊？而家呢个时势呢，可能你会突然之间呢，你就可能俾人隔离咗㗎啦。即係譬如你諗下，最近有呢啲咁样嘅即係防疫措施呢，你可能都未嚟得切同你啲同事讲句拜拜呢，跟住就话喂隔离有一日先，即係唔好讲咁多。哇，你執包袱啊，執尿片啊，你都有排執啦，係咪？咁所以我諗呢，喺呢一个时势嘅香港人呢，应该随时随地都要有一种呢，就係、是、有个 checklist 俾自己呢，睇下会唔会有啲随身包呢，可以马上呢就走得甩嘅吓。所以不如咧喺呢个时候都望一望自己啊，究竟我21年以嚟咧，我个随身清单里边又有啲咩系曾经发生过嘅咧吓？啊，我觉得咧最有趣嘅地方咧就系、是、当年咧我加入呢一个香港电台嘅时候咧，咁我系考入嚟噶啦，咁啊但系我考嘅时候咧，我望住嗰个招聘广告咧，我记得当年吓即系差唔多20年前咧。我是看不明白那个招聘的 post 是什么来的，因为它有很多个斜洞在这里的，它写着主持人斜洞跟着编导，然后再斜洞呢就是这个资料搜集员这样。我成日都很奇怪，我说究竟它请的什么职位呢？ 廿年后我先知咧。其实嗰阵时我哋已经走在时代嘅尖端啦，因为点解啊？斜动人生啊嘛，成日都话咧要过呢个 slash 嘅人生咧，原来由嗰一刻开始咧，你已经系踏入咗呢一个斜动人生嘅境界啊，冇错。所以我哋咧喺呢一个即系广播嘅工作里边咧，你系不停有好多斜动，不停加落去，不停加落去噶。哎呀，所以我都好感激咧，原来当日咧做呢一份工作嘅时候咧，佢已经俾咗呢一个无限嘅可能俾你啊。现在我咁我如果用呢、這、一个即係中线嚟划分嘅话呢，我发觉大概头十年啦，咁我呢其实就係做緊呢一个呢即係公共事务组嘅节目呢，咁尾十年呢咁先至呢加入呢个二台呢，就做我哋而家讲嘅通称嘅一啲所谓 general program 呢，就係一啲即係比较娱乐化多啲嘅节目啦。所以我觉得呢，其实一个人呢可以咁样呢即係咸淡水咁样游水呢都好高兴㗎。可能咧，你平时翻工嘅时候咧，好多人咧，佢就话会做一份工就做到老啦。咁中间咧，可能佢都会觉得闷噶嘛。哇，我就非常之幸运啊！虽然一份工咧做咗廿几年咧，但系其实我系不停开有唔同嘅变化噶。嗱，咁所以咧，有一个第一个回忆系啲咩咧？就系、是、我记得咧嗰阵时啱啱即系做电台嘅时候咧。咁啊，老板咧，佢都会话嘅。嗱，你记住，头三年咧好紧要嘅。佢话咧，因为头三年咧，佢话如果你要走嘅话咧，你就好走啦。因为咧，当你第三年都唔走咧，佢话恭喜你啊，你基本上咧就会留喺呢个机构咧，你就唔会走噶啦。啊，我首先好想问一下，你估喺我哋今时今日呢个世代咧，仲有冇三年呢一支歌仔啊？嗱。即系等于啲人话拍拖谈恋爱一样咧，即系可能五六十年代咧，哎呀嗰啲咧真系吓，青葱树下咧一相见咧就真系非君不娶啊，非卿不嫁咁样嗰啲 friend 咧，咁啊但系而家冇呢支歌唱噶嘛，系咪先？咁啊当日可能你都仲会有咧用三年作为一个界限，其实今时今日我哋打工嘅世代咧，仲会唔会有起码留三年，三年之后咧就唔会走嘅呢一种咁样嘅谂法咧吓？所以嗰阵时咧，我成日倒数住呢个三年嘅，我成日喺度谂紧咧，死啦，第一年咯，仲会唔会想继续做咧？哎呀，咁啊转眼啊第二年咯，跟住咧就会同自己讲，我得翻一年时间谂嘅咋。如果咧我第三年咧都继续留喺度嘅话咧，哎呀，咁就一世噶啦，咁点算咧？系啊，所以中间咧，你系会不停喺度啰啰挛咧，你又会喺度检视一下究竟自己做嘅呢个工作环境，你开唔开心啦？你做嘅机会空间发挥又大唔大咧？咁样，然后。你已经唔记得咗啦，到第三年呢个关口位嘅时候呢，系冇切蛋糕为自己庆祝嘅。不过你好似呢当时又同自己讲，哎呀，原来咁就三年啦。嗰时仲未有无间道嘅，如果唔系，自己都会讲，豪仔三年又三年，你又留低喺呢度多一年啦。开头做电台嘅时候咧，我发觉咧，即系同想象真系好唔同嘅。点解咧？咁因为你做嗰、那个即系公共事务嘅性质咧，咁其实你就唔系话 sell 你嗰啲咩个人啊，即系简单啲，你唔会将你当系啲咩即系明星咁去报噶嘛。你系做一啲新闻啦、啊，你可能会做一啲时事节目啦、啊。咁但系咧，出到你同啲同学讲咧，冇人会理解嘅、啊。我好记得嗰阵时咧，即系头嗰几年咧，你啲人大家话啊，你而家做啲咩？你话我冇喺电台度做咯。佢话系咪即系 DJ 啊？咁跟住就会同你讲呢，你有冇见到边个明星啊？然后就问你，你做歌系咩节目嚟㗎？喂，咁你知啦，公共事务嘅节目又点同一般即係娱乐性质嘅节目呢？所以你知唔知啊？头嗰五六年呢，其实你都唔系几想话俾人知呢自己做緊电台工作。因为啲人呢往往抱住好大嘅期望嚟问你，然后听到你讲嗰个节目名佢未听过。佢讲嘅明星你话你未遇过，跟住佢就对你失去咗兴趣。所以啊，头嗰几年呢，我一度啊係好唔想话俾人知，甚至乎觉得点解我做呢份工呢，人哋会好似天气先生咁样嘅啊哦。但系后来咧，你会自己转化咗嘅。后来你终于适应咗咧，同埋你要真系自己为自己咧揾一个定位同埋价值咧。系我唔系一个明星，咁但系喂，我做嘅嘢都几开心啊！我做嘅节目咧又有意义、啊。系啊，你要咧喺自己嘅工作上面咧为自己揾翻价值。真系嘅。 各位，如果你是打工仔呢，可能你都会有这种比较的。我跟啲同学聚会，点解人哋个个都系呢月入十几万，点解我份工系咁样嘅呢？傻仔嚟嘅。你到月入十几万嘅时候，你就会遇到啲月入廿几万㗎啦。所以你一定要为自己搵返一种你留低喺度嘅价值先得㗎。啊，咁我係几好彩㗎。因为喺我喺公共事务组嘅日子里面呢，我遇到好多呢，即係一啲好有心嘅前辈呢，佢哋基本上就每一个人呢都俾好多机会呢，就係、是、你可以去发挥你自己嘅工作空间。我记得嗰阵时咧，即系会做好多咧，即系长途电话嘅访问节目咧。咁啊，我成日都会咧打翻去国内咧，就抄一啲咧，即系比较神奇嘅一啲人物啦。可能系打去一啲景区度啊，打去一啲咧，即系当时嘅一啲争议嘅人物度咧。咁重点系咩咧？重点系我攞个长途电话同佢倾啦，录音啦，做访问啦。一倾连工包料，连前面倾偈，去到最后出街咧，差唔多讲咗成两个钟头。啊！你唔好以为我讲两个钟好长戏啊！重点系嗰条电话数好襟计噶，因为嗰阵时都唔系话有而家咧，即系呢一种咧话咩你可以用嗰啲网络电话啊嘛。嗰阵时系真系攞长途电话卡咧，又打唔知咩008啊定几多咧。我好记得噶，嗰阵时阿老细咧，月底嘅时候咧，收到嗰张月结单咧，佢真系好似咧嗰啲老婆咧，搵到老公咧买咗啲玩具，佢就会话啊，曾志豪。其实你呢个电话点解你可以打咗两个钟头零五分钟嘅？咪钱唔紧要，钱唔紧要。我好想知点解你打咁长咧？咁然后最尾，但系你每次咧个老细又冇阻止你嘅，所以我觉得咧，去到最后咧，你能唔能够有一啲好好嘅发挥咧？除咗你自己把唔把握之外咧，你有冇遇到一个好好嘅老板？有冇遇到一个好好嘅环境，俾你去一展你自己嘅所长咧？其实呢个真系相当之难得嘅。咁所以咧，即系嚟到呢一部分。我都可以话俾大家听咧，其实喺香港电台咧，一路一路以嚟咧，都有好多好好嘅即系前辈啦，有好多嘅环境咧，系可以培育到我哋咧，即系慢慢成长噶。咁所以喺呢一段嘅即系广播日子里边咧，感到非常之高兴啊！呢个可能亦都系咧，好多打工仔咧，佢揾工嘅时候咧，最想揾嘅就系、是，喂，钱唔紧要啊，最紧要有冇得发挥先。系啊，如果仲系十年前嘅，我一定会推荐你加入香港电台噶。下一集啦，我哋下一集不如又再回忆一下啊，究竟入到嚟电台里面有冇啲咩得意嘅日子、得意嘅故事，可能都係同我哋香港人呢息息相关嘅呢吓。 在昨日青葱岁月分担失意，分享笑声，在昨日各散东西，不知不觉如遗失这一切。现在我说笑欠反应，现在我叹。 互相尊重，互相关怀，一家人边有得计噶？ 有时你唔好怪喂，咁我系老豆个仔，你唔系了解我先嘅咩？点解要我了解你先啊？咁但系记住，佢系上仔嚟噶，我系大人嚟噶，即系有时我哋大人唔话尊唔尊严，最紧要就系个心咯，即系你有心去为头家，你有心去嘅时候，我相信无论老嘅嫩嘅都会感觉到嘅。 除咗麦包麦长青嘅分享，仲有好多嘉宾鼓励大家重视家庭， 快啲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Channel。睇下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爱心呈现 专责爱家分享时刻，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 系最，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近日咧喺呢个叫社交群组里边咧，收到一个 checklist。 好似头先我都讲啦，而家你真系要随时准备一个清单噶，真系。 走脑袋， 系啊！ 我谂呢个唔系叫走脑袋啊，系走脑夹噶啦，因为你用个夹。 点样可以走得到呢？ 因为而家咧个走佬日期咧，即系你话如果去旅行就好啦。以前就14日，哇！而家帮你加到21天、啊， 21日， 三个礼拜。 喂，仲有唔系啊？仲要最紧要就系 我都未试过放咁长假，讲真啦， 有车接送，唔使你搵嘅时间，又唔使搵你边间房，唔使去 booking， 其实咧。 仲要系咧，保证咧就唔使参加呢个强迫购物嘅， 系啦，唔使购物嘅， 指定酒店，哇，安心度假， 仲有车出就点到点， 系啊， 正 啊，真系，系唔使带旅费噶，系啊，啊，可能旅费都要带啲嘅， 带俾边个？ 你唔使去买嘢食嘅咩？ 冇得你买嘢食噶， 啊系，冇得买嘢食嘅， 你借识用呢个电话，系啦，使用电话去 order， 系啦，使用电话去 order， 因为呢个就嗰个即系因为一旦咧，你嗰栋大厦咧。可能是纳入这个叫做强制隔离的地方呢， 不是强制检测，是讲强制隔离、 啊。隔离啊，那你就要呢一车呢就真的早机去晚机返这样呢，就去到隔离中心那里呢 ,21 天。 一来21日的了。所以呢其实呢我想说呢，即如果有宠物的屋企呢，那 大件事。 那就怎样呢？其实这个未知道啊，即我暂时未知道。不过呢在昨天呢我和豪仔呢都分别呢就收到一个叫做呢喂入营的入隔离营的一个checklist， 因为咧有个应该系过来人啦吓，佢、应该检疫完之后咧，咁佢就话喂里边有乜冇乜，同埋点解要带嗰啲乜嘢咧咁，系啦，咁啊就佢话记住大家咧就真系要执定一啲咧，佢话尤其是系垃圾胶袋， 系啊， 你平时见到啲垃圾胶袋做咩啊？唔使啦，佢话喂唔系啊，其实咧问佢哋攞垃圾胶袋咧，可能都系都要需要时间啦， 系 啊，佢就话咧因为自己嘢要装好啲污糟衫裤啊，或者系里面嘅垃圾啊等等嘅嘢，佢话咧，哎呀，佢哋可能啲供应系唔够嘅，咁所以要带定啦。讲紧日常用品类啊， 系盒装纸巾啊、卷装厕纸、厨房纸、垃圾袋、密实袋咁样， 系啦，嗰、那个叫做筷子、牙签，佢话咧，因为你一日咧都要食噶啦，咁 系啲基本嘢啊， 系。喂，其实你点会谂到要带呢啲嘢啫？ 唔系纸巾，我会谂住带嘅，但系其他就唔会啦。 我见到佢嗰个 stock， 即系嗰个营隔离营嗰度咧，佢好大量嘅全仓咧，系好多卷装厕纸。 但因为啲厕纸有啲人会需要用自己洗开嘅牌子噶嘛。 OK， 咁如果你系要咁要高要求，就要带定自己嗰、那个。 系啊，嗱咁啊，你跟住有一啲系所谓洗漱用品咧，咁啊嗰啲都唔算太难理解，即系牙膏、牙刷、洗头水啊。 即系平时如果你唔想用酒店嗰啲咧，你要自己带嗰啲就。带啦，系啊，即系嗰啲护肤品啊、棉花棒嗰啲嘢咧，或者指甲钳啊、梳啊嗰啲啦吓。 系，反而有一个咧，佢哋自己话嗰啲叫洗漱用品里边咧，有一个我就觉得奇怪啲，带暖包。 系咯。 而家呢个五六月嘅时分，点解带暖包咧？定系因为即系点都有惊 ？No， 我睇埋后边嘅，因为佢哋话咧嗰个叫而家讲紧竹篙湾嗰度啊，因为佢话个冷气咧， 好劲， 系对，系好一来好劲，二来系对正你张床。 咁唔带件厚被或者带口褛？ 嗱呢个嗱稍后 ，OK， 而家呢个日用品啫 ，OK， 呢个洗漱用品啦，咁啊蚊膏蚊水咧，都尚算合理嘅，即系同埋都唔算太难谂。 系，但问题系你如果 不过如果走佬袋我冇谂过会执呢样 咯， 系啊， 你点会谂到呢个啫？ 唔系因为佢系竹篙湾啊， 所以 之前有啲人系去指定隔离酒店咧，咁我就唔使带呢样啦。 系啦，而家讲紧咧竹篙湾啊吓， 系啦 ，OK， 好啦，咁跟住就清洁消毒类啦。 系啦，清洁消毒类咧，咁大家即系个人嘅嗰啲叫做防护用品，其实都有啦。咁但系我唔明白洗碗嘅 擦 洁布， 点解洗碗布都要嘅？ 擦咩啊？洁擦 洁厕刷 系洁厕刷， 咪自己嗰嚿鲍鱼刷咧去洗厕所用啊？ 洗自己嘅厕所。 哦 ，OK， 系咯。 咁啊，跟住即系酒精搓洗嗰啲嘅，全部都有啦。咁 系。 咁 佢连地布都要添啊，铺洗手间门口嗰块地布。 系啊，因为酒店提供啊嘛，竹篙湾冇噶嘛。 即系所以。 即系抹布咯，一啲叫做。 哦，呢几个我一定唔会执噶啦。即系如果以我自己为例咧， 谂到要去执啦。 唔系，就算你而家俾呢个 list 我都唔会执噶。咁呢个箭门口嗰啲，咁你 冲完凉湿啊嘛，咁你印脚可能有啲嘢倒湿咗， 用拖鞋咪得咯。 你用湿咗咁点 咩啊？咁咪会干噶嘛？好啦，唔紧要啦。嗱，好啦，跟住系通讯消闲类啦，呢个紧要啊。 系喎，呢个紧要，呢个真系坚紧要。嗱，呢个 list 我觉得系要嘅。佢话第一，佢话竹篙湾个但系冇 WiFi。 系啊， 系啦，大家记得咧去买一张咧吓，即系可以用到三个礼拜以上嘅嗰啲，即系无限用嘅 WiFi 卡啊，即系 SIM 卡啦咁样。 系，佢话咧原来就连喺营里边。 面都能够申请 SIM 卡。不过咧，佢话要两日，即系你头两日，如果你冇数据，你就拜拜啦咁样。 你挨唔挨到咧？系咪先吓两日？咁跟住咧就话记得要带你个插电线嘅线啦，尿袋啦，叉机啦咁。 嗰啲都 OK 嘅， 拖牌啊仲有。 系啦，因为呢个正常嘅，因为你要插电啊嘛。但系佢带一人饭煲呢个紧要。 系 系啊， 一人饭煲佢话做咩咧？佢话最好咧就自己可以用嚟洗米啊、煮饭啊、煲嘢啊、烚嘢，可能打边炉咩都好啦。因为电饭煲仔。有好多功能噶嘛，咁佢话可能咧啊系，因为咧我打后睇到话咧，点解要带咧？就是、因为佢话有时咧嚟到啲饭送咧。凉咗冻咗啊，即系唔够热啊， 系正常嘅。我哋知道唔系去度假嘅，即系你唔可以要求嗰啲主办方咧就俾嗰啲九大鬼你食嘅。 因为咧，即系佢嗰度讲几千人啊嘛，系咪 冇错冇错。 即系就算唔系话满晒咧，咁佢哋都有1000多人咧，咁嚟到嘅饭送可能会冻啊凉啊，咁有啲人唔食得嘅，即系可能啲老人家咁样。 系， 但系佢唔系你电饭煲啫，话俾听啊，肯定啊令到你觉得啊。 冇后悔， 你冇后悔啊！佢话最好带埋啲罐头， 系 罐头啲乜嘢咧？ 鲍鱼， 罐头鲍鱼。 系啊， 佢话咧，佢话罐头嗰啲咧系肯即系因应你自己个人口味啦吓。佢话呢个好需要嘅，系啦。咁啊，跟住咧到个人用品咯，个人用品就当然啦，衫裤鞋袜咁嗰啲要啦。咁啊，跟住咧佢话记住带埋呢个叫做枕头。即系佢建议你带埋你个床铺被冚啊，因为佢话你一定唔会习惯用人哋即系政府俾你嗰啲咯，系啦，咁咧佢话呢个好紧要，枕头尤其是咁啊，佢话其实营里面供应个都唔差嘅，但系咧如果有小朋友嗰啲又即系带埋俾佢啦咁样， 系， 跟住嗰啲嘅保暖杯啊，仲有嗰啲叫做衣架啊，咁啊衣架啊，佢话衣架有提供。系啦，但系衣夹咁可能啲衫比较阔咧，佢话你有机会洗衫噶嘛，咁你咁啲衫可能要夹住噶嘛，系啦， 晾住， 系啦。 我觉得有个咧太讲究啦，就系话咧嗰啲叫做咩皱纹胶纸，其实即系咩啊？即系咪嗰啲比较厚身啲嗰啲啊？ 皱纹胶纸即系唔会整烂墙嗰啲啊？ 哦，佢话点解要带皱纹胶纸咧？佢话有用噶，例如你发现个床角好尖咧，可以揾嘢包住。 哦，咁佢就 太过，即系甚至乎有啲太矜贵咧。即系你已经去到嗰度瞓觉咧，你仲要包埋你个用品嗰、那个，即系吓。 嗱，我见到佢咧，就因为佢有小朋友，咁所以佢咧就比较讲究啲嘅，因为即系 咁啊， 系 如果小朋友有两种体验嚟， 即系你大人啊嘛，系咪先？ 系啱嘅，啱嘅。 跟住咧，佢就话仲有一样嘢就系咧，佢话营里面咧，佢有啲嘢咧就大家要留意嘅，就系咧，如果要Work from cam 嘅朋友咧，佢你可以要求攞张台啦。仲、 okay. 有就系、是，如果你好不幸地，好不幸地啊，你系要去到嗰个隔篱嘅话咧，吸烟嘅朋友起上嚟啦， 可以试下一日唔使食烟啊。 系，因为都禁烟噶。 系咯。 仲有咧，佢话佢记住唔可以擅自离开嗰间房啊，因为咧佢哋会嗌咪噶。 系。 2、3、4、5、6号房嗰个人，佢你行翻入去会嗌咪，佢系经常性听到啦。 系。 跟住咧，佢就话门咧可以，门咧可以开闩，不过咧就应该门常闩，窗常开嘅咁 样。系 咁另外就系话住一楼，如果有得拣咧，你住一楼比较开扬啲，因为接收嘅电话会接收好啲。 嗱，不如咁啦，因为咧，其实仲有啲 checklist 嘅细节位啦，甚至乎咧，亦都有人访问过啲过来人咧，佢有啲亲身体会嘅。我哋不妨12点之后咧，可以再拣啦，同大家咧、提醒一下啦，究竟隔离有啲咩注意啊？ 系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65点，升47点，总成交金额92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9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76点，跌2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5.5跌5蚊，美团281.8跌5.2，复星医药45.9跌10.35，小米集团25.4升7毫，中国平安81.35跌7.5，盈富基金28.64冇起跌，阿里巴巴220.4升4毫，康熙诺生物288.4跌76.8。药明生物105.0系升1.7，工商银行4.98跌4仙。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英镑10.797，瑞士法郎8.5，澳元6.002，加元6.33，新西兰元5.595，欧元9.3242。每百日元对港元7.1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12。日经平均指数报29,292点，升480点。港金现价报16,58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38美元，卖出1,789.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九龙西九龙走廊嘅交通啦。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通往塘尾道嘅支路咧，较早前因为受意外事故影响，咁啊，头先就封咗路嘅。而家意外事故清晒场噶啦，交通就回复正常。西九龙走廊尖沙咀方向塘尾道支路之前嘅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一带就回复正常行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菲林明道，西行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港岛而家湾仔的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兆辉台一带就比较多车的，而新界呢西贡大网仔路近住西沙小竹嗰段来往方向而家都系比较多车㗎。另外提下大家呢就系、是、马鞍山嘅西沙路同埋锦英路交界，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啊，交界位嗰度部分行车线需要临时封闭。安全车速报告有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同埋北大屿山公路东回城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9点至10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湾区生活一小时。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阿 Lu， 我拍了咁耐片终于可以赚到钱啦，仲要唔止香港观众，我有美国嘅观众啊。 咁我就更加要恭喜你啦，除咗要交香港嘅税之外，仲要交埋美国嘅税啊。 吓，美国都要交税？ 今年6月开始呢，如果你嘅 YouTube 片啊係有美国观众嘅话呢，会正式要缴交美国嘅税项啊。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阿 志，知识会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翻嚟12点啊，未够10分嘅风骚快活人啦。咁啊，头先我哋讲紧咧，就话而家流传一啲咧隔离嘅 checklist 啊，嗰啲咩清单咧物品咧，你要带去隔离营啦咁样。嗱，咁啊同场加映一个补充咧，就系之前咪试过，亦都有好多人去咗竹篙湾嘅。咁我哋一台咧，亦都有位主持啊郑瑞文咧，嗰阵时佢都入过隔离营啦。咁佢分享咗自己嘅啲体验。咁啊，其中一个咧系咩咧？佢就话讲饮食嗰度啊。咁啊，当日佢仲好啲系14天嘅啫，咁样。咁但系而家系21日啦。佢就话咧，有啲地方咧，你一定要留意嘅，例如 嗌嘢食，佢话嗌饭盒啦，佢话咧即系对佢嚟讲咧唔够饱啊，佢话咧男士更加好难顶噶啦，咁样虽然佢知道唔系去旅行啊，咁、但系咁都要果腹噶咁样，估唔到系咩咧？佢话咧有啲所谓中伏嘅餐单咧，佢提醒大家咧千祈唔好嗌啊咁样，例如咧早餐嘅时候咧，佢话唔好嗌碗仔翅。嗱，系有提供喎，即系唔系话佢刁转咧，特登刁桥柳令要嗌碗仔翅，佢系话咧餐单有碗仔翅嘅，但系佢建议大家唔好嗌，点解？ 冻嘅， 冻就梗噶啦，仲有咧，因为冻会变成点啊？ 结 系啦， 系啦，一劈咁样， 系啦， 胶状啦， 佢话因为早餐嘅碗仔翅嚟到咧，咁冇办法啦，唔系净系俾你啊嘛，咁一定会冻咗啦，冻咗咧会变咗咧，好似凝胶啫喱咧， 系咯。 系啊 ，gel 咁 样。系啦，然后另外一啲咧就系口感问题啦。譬如佢话咧唔好嗌咕噜肉啊，个咕噜肉咧好似烚肉加酸汁咁样，咁啊切到咧好似粒色仔咁大大细细咁样嘅。所以佢话好笑嘅，即系佢话有啲嘢咧就唔好嗌啦。咁边啲系？ 而家咪俾大家咧，即系成日都听到啲小学生成日都话佢翻学校咧食嗰啲叫做学校饭堂，嗰啲叫做供应商嗰啲饭好难食嘅。 系啊， 另一啲家长可能就会话：哎呀，唔好意思啊，你真系一尝试，原来小学生食嗰啲都系同你而家食嗰啲差唔多。 但系佢话有稳阵嘅，即系等于咧，大家去每个餐厅都觉得咧， 系啊， 譬如干炒牛河食好食， 系 啦， 唔会衰又话。 哎，你讲得啱啦， 你炒饭都衰，你真 系 好衰咯。 系啦，咁佢。就话咧，罗汉斋呢啲以素为主嘅餐咧，同埋三文治啊炒面咧，安全系数非常之高， 吓、 就够稳阵咁样。 竟然罗汉斋系稳阵啊，因为佢有啲豆腐啊或者菇咧，喺咁热嘅天气咧，佢话咁样运送法好容易变酸熟噶，竟然 OK 啊， 系啊，咁起码当日佢食嘅时候佢就觉得 OK 啦， 咁 样 系啊，因为咧其实咧你虽然你话入咗去里边啫，你唔系话咩都可以一来你可以向当局去申请嘢嘅，不过需时啦吓，你唔好谂住啊即刻酒楼 Q 点心都 咁一定啊，你记住唔系话你去度假， 系啦， 我哋全部都明白嘅， 知道嘅，但系有啲嘢系真系需要嘅话，譬如可以叫屋企人咧送嘢嚟嘅， 系 不过咧到啲。又系分享经验就话咧，叫大家唔好叫屋企人煮嘢食嚟啦，因为由你屋企人煮完嘢食， 我煮嘢食 pack 咗，譬如你想话饮啖汤咁啊，举个例啊 ，pack 饮啖汤，你有呢个壶去到，咁啊由佢煮完之后摆落去个壶度。到你手，佢话咧分分钟可能要两三个钟头。 哦，冇晒啦， 所以咧系啦，佢话即系而家天气咁热咧，佢话都唔建议大家去搵攞啲熟食咧去送到去竹篙湾俾佢哋嘅。咁啊，跟住咧仲有就话啦，仲有就系咧，佢就话啦，嗰、那个叫做嗌嘢食啊，系啦，嗌嗰啲叫做因为佢都有个清单咧，有个list 咧，俾大家咧去 tick 嘅，要啲咩要啲咩嘅，咁大家可以审慎，但系最紧要就系嗌叫得够咯，就唔好嗌多，因为有时咧你嗌多咗翻嚟咧，其实原来都唔系你所谂同埋你所想上啱用咧，咁你就浪费咗嗰啲嘢啦，咁样 系冇错。 咁啊，跟住咧有啲朋友就话呢个 list 就话嗱，你可以带譬如个人物品嗰度，佢话你带物。带一对着一对就得啦，因为你期间咧，其实你基本上你冇需要再去着呢对袜噶啦，咁样，所以唔使牙位，但系同埋带胶拖鞋就唔好带酒店嘅拖鞋，因为酒店啲毛毛拖鞋咧系会湿噶嘛。咁啊，佢话咧，因为有时咧，你可能咧要行到去嗰个叫做医疗中心嗰度咧，再做检测啊。咁所以佢话咧，带胶拖鞋就可以啦，咁系啦。咁啊，仲有一样就系话你记得如果女士们吓。带 M 巾 okay, 因为咧，即系唔系话佢哋唔可以申请，但系咧未必啱你用，系啦。 正路啊，正路啊。 即系一啲好个人嘅嘢咧，你如果觉得哎呀担心唔知出面， 我用开嗰个牌子， 系啦系啦系啦，会唔会啱自己咧咁？仲有佢就话啦，如果你屋企有游戏机嘅话， 我带埋去啊， 不妨带啦， 我梗 系 要啦， 真系可以即系。都系 亲噶，如果唔系 都可以舒缓下你喺呢日一日里面一啲嘅情况，分分钟你由初初唔识打，可能识得打爆机噶啦， 系 啦，咁系游戏机咧，佢都建议大家带嘅，零食、生果、水嘅水果啊，嗰啲等等嘅嘢咧，佢话都 OK 啊，不过咧佢就话真系冷气咧，佢话好冻，但我又唔明啦。 咁你咪可以教细啲咪得咯？其实 是 或者个封口 可能系咪即系冇得自己调校定系点样咧？ 唔知啊，佢总之呢度咁讲，佢就话咧个窗口个冷气个窗口系对住床位嘅。咁佢话咧，如果佢话咧，你真系 OK 怕冻嘅，即系你话佢建议你带埋块胶片，又或者啲硬卡纸黐住佢，即系好似而家啲食肆咧，咪多咗块胶咧，等唔会兜口兜面吹住冷气风咁样咯。 OK， 哇，我想话咧。佢仲有啊！佢话如果有小朋友嘅话咧，你记得带埋一个大嘅浴盆，俾佢冲凉，即系猪仔盆啊！你明唔明啊？ 系 咁， 即系为咗细为细路嗰啲 啊！系啊系啊，有细路嗰啲，我话咁你咪其实都真系啊！你将成个屋企基本上你用或者用唔到平时少用嘅，你都要带埋落去咯。 我见到今日新闻咧，亦都有喺康怡花园咧，因为佢哋要检疫啊嘛，全栋啦。咁有居民咧就为执呢个检疫行李嘅时候咧，就表示因为佢有个初生 B B 啦，佢就带大量嘅奶粉同埋尿片。佢话佢已经系塞满咗成个行李夹啦， 都唔够 廿一日用，因为大家都凑个细路咧。你如果你当一日换三条片啊，最少啦。咁你廿一日咪即系六啊几条片咯。系啊，佢仲要带埋奶粉， 唔够嘅应该。 系啊，仲要带奶粉咁样咯。咁所以咧，嗱咩叫为人父母咧？呢、這个住客咧，佢就话啦。 咁你谂下，净系带 B B 嘅嘢，佢都已经去咗夹几 啦。佢话系啊，佢话咧，我最多净可以带两个夹啦。佢话奶粉、尿片、棉花咧，因为大家都要抹 pat pat 要棉花嘛。佢话已经占满咗一大个夹啦。尿片咧带嚟带去咧，带到十日咧已经塞唔晒啦咁样。佢话咧唯有叫朋友再带啲嚟啦。 唯有系咁 嘅 咋。 而最尾点咧就系佢同佢老婆咧决定牺牲自己。净系带两套衫就算数啦， 系啊， 廿一日咧就净系换两套衫 ，OK 嘅，因为你唔使出去啊嘛， 你唔使出去，屋企都要着噶，即系你喺住嗰度着噶， 咁咪一日换一件咯，或吹又食剩咯，你睇呢啲咪父母咯。细路嘅片就日日都要换，自己件衫就唯有牺牲少少。 我其实都睇到咧，即系新闻有个特稿咧，就系话咧都阴公猪噶，因为咧喺呢个荃威花园嗰度咧，其实有一个单位里边咧有两个真系夹埋已经系181岁。 哦，系啊。 咁咧点解咁讲两个人181岁咩事啊？咁 系。 咁佢就话咧，因为咧佢哋要撤离啦，咁其中一个住户咧，佢个婆婆系101岁啦，咁系一个人岁啦，同埋佢要照顾一个80岁佢嘅仔，点解80岁都要照顾啊？因为佢嘅仔仔咧系全瘫嘅， 系 咁又由两个工人姐姐照顾佢哋嘅，咁但系问题咧佢话可唔可以留喺屋里面去做隔离啊？ 系 ，sorry 啊。条例就系条例，条例系唔容许有任何一啲叫做个人嘅一啲嘅问题，所以咧佢哋即系呢两个老人家论论尽尽都要去隔离嘅，所以真系咧你唔好以为系话。我自己中伏啦，我唔会影响其他人，唔系嘅，你而家真系会影响晒好多好多好多人噶。 哦，咁你而家唯有寄望咧，就系、是、第一尽快截断呢啲传播链啦。咁第二咧，我哋梗系希望咧，即系法例之外咧，都应该照顾埋少少人情咧。咁究竟点样可以提供即系比较方便啲佢哋？佢唔系要有特权，不过只不过佢想俾一个适合佢哋，即系如果年纪大， 即系101岁婆婆，佢仲要照顾一个全瘫都行唔到嘅一个80岁嘅仔仔咁样， 有冇人帮到佢哋咧？ 即系咩事咧？而家 I'm not afraid to die. 现时的流动支付服务主要利用非接触传输数据方式，大致分为两类，分别是 NFC 近程通讯和 QR Code 二维码的技术。虽然这些支付服务本身已经采用先进的保安技术，不过用户本身都应该配合在其他方面做足保安措施去保障自己。例如应该只是安装来自官方途径或者可靠来源的流动支付服务应用程式，还应该了解应用程式的条款还有条件，了解支付服务的收费和使用者的权利和责任，特别是涉及私隐和个人资料的条款和细则。如果有需要可以向服务供应商查询，最好按个人实际需要储存适量的金额在流动支付服务应用程式，避免储存大量金额，还要定期核对交易记录。如果发现任何可疑又或者未经授权的交易，就要尽快向有关银行或者流动支付服务供应商查询。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 二台话你知，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啱啱听过有啊，英版四十六嘅 bang。 OK， 讲下天气先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啊，紫外线指数咧系去到10噶， 双位数 啊，系啦，去到甚高啊，咁大家留意系户外工作嘅朋友留意住啦。 唉，查多唔知使唔使查多浸嗰啲防晒吓？ 唔使查多，查有查就得啦， 查足够适合嘅就可以噶啦吓。好啦，咁啊同送礼物都系嘅，可能觉得咧即系价钱啊唔重要噶，就算系物轻情意重咧就已经够噶啦。 礼多人不怪喎， 系咯。咁究竟系你系持边种嘅态度嘅咧？尤其是嚟紧呢个母亲节啦，啊，咁母亲大人都应该得到一份乜嘢嘅礼物，还是咧唔使多礼嘅？系啦，心意啊够咧咁。好，网上咧有一则咁样嘅讨论嘅，有一位朋友咧就 post 咗上网咧就话咧，好无奈啊，因为嚟紧咧嘅母亲节咧，就住佢自己嘅环境啊，因为咧都疫情影响咧，冇乜钱赚啊。咁所以咧就想话同妈妈讲啊，不如我哋今年咧外出食饭庆祝就算啦咁样。咁佢阿妈话咧，外出食饭庆祝系一件事啦，咁但系咧。 我想现金礼物呢都不少得的，要20,000元。 哇，明码实价喎、啊。几好喎、 啊。 有一个妈妈系啦，佢阿妈就话啦，唔得啊，我要20,000元做现金礼物。 20,000 fans 啊， 20,000元。好啦，咁呢个仔咧就梗系觉得哇唔好啦，因为佢已经咧因为疫情影响到佢咧，系、要做嗰啲咩 临时工啊， 薪假 可能系冇薪假， 冇薪假咁样。咁所以咧，佢都唔想太花錢啊。咁但係佢拒絕阿媽呢個20,000元嘅要求咧，阿媽咧就大發雷霆啦，即係爆曬粗咁添。 仲要講話陳師奶啊，都收到5,000元啦。 好啦，嗱，睇完呢一個，係 喎，你又有消費券，可能阿媽咧及住咧，你會有嗰個電子消費券啦。 全部收歸阿媽有。 好啦，我立曬咁樣。好啦，咁睇完呢一則嘅個案咧，可能你會諗咧，呢一個阿媽，咁我會先了解一下過去嘅日子佢係點樣同佢慶祝母親節咧。 过往系收10,000嘅， 系啦。如果唔系，而家佢妈话唔得，我都要20,000咁样 啦， 系 咪？ 我呆咗20,000。 好啦， 我呃俾2,000元俾我妈，我妈都退翻1,000元俾我。 咁咧，呢一位朋友咧都有透露，过去嘅日子咧，佢系真系好花心思咧，同佢阿妈庆祝母亲节嘅。向来都系食贵嘢啦，买靓嘅手袋啦， 哦、 或者咧会送咧5位数字嘅现金咧俾妈妈做呢一个母亲节礼物嘅， 咁冇、哎、办法啦， 你食大咗个胃系咪？ 真系、哦、你胃口咁好啲钱， 咁你都要嗰个仔女可以支付得到先得嘅。 咁即系话向来可能呢位朋友佢都系富贵底噶啦， 系咯， 咁所以咧都系豪花咧俾阿妈，咁其实都系 阿妈习以为常，系咪？ 系 年年都俾开啦，细仔吓有咩今次吓？ 啊，咁所以咧，今次呢个母亲节咧都预咗咧，要帮你悭啲噶啦，咁所以就要2,000元啫，脆脆地20,000元啫， 系 啊，咁就但系咧都换嚟咧，即系阿仔，你竟然咁都咧，即系想托我手争啊，仲同我讲价咁样，咁所以就闹佢。 我想话咧，钱可以解决到嘅问题咧，其实已经唔算最大嘅问题噶啦。讲真，点解咧？ 20,000元抵俾。 因为点解咧？第一，我成日都话噶，如果一个女人啊，不论系你老婆定你阿妈咧，佢、开到口讲到明想要乜嘢礼物，甚至乎系讲到明净系要钱嘅话咧，其实你应该感觉咧就系话轻松啊。因为你唔使喺度左谂右谂咧，哦，究竟你系想要唇膏啊、眼影定咩咧？嗱，首先第一就唔使再谂礼物嘅范围啦。 阿珍就话你唔好将阿妈同老婆两面二合为一。No, 第二，如果啊，佢同你讲话，阿妈唔使你俾20,000元我，我净系想要一张 Mila 嘅演唱会门票。哇！我谂你即刻同你阿妈讲，阿妈我俾20,000元你好冇？因为你20,000元你都唔知点样可以揾到张飞。我见到网上面有啲人就话最佳嘅母亲节礼物咧，就话嗱，因为你知好多咧，即系妈妈都系好中意 Mila 噶嘛， 中意石仔啊。 系啦，咁佢哋咧就会由今日开始就开呢个演唱会啦。咁佢话咧好多妈妈就喺讨论区度话我要啊，一票难求啊，点卖啊咁样。你知唔知啊？其中啊，有人话咧，即系咩为咗用黄牛啊，或者用啲二手价去买飞咧，佢话我俾人呃钱啦，涉及金额咧10,000啊，大佬 已经呃咗啦。 系啊，咁你谂下啦，你宁愿个妈同你讲话佢想要20,000元，定系佢想话要一张票啊？你点满足佢啊？ 佢已经可以买5张票啦，系咪？ 咪就 系 咯，你点搞啊？真系。 但问题买唔买到先噶？ 就买唔到啊嘛，所以先至宁愿要钱啊嘛，咪实际简单啲啊。 我宁愿俾20,000元。 系啊，嗱，我都话咯，即系所以你大家各位男士，即系我假设都系个仔去送礼物咧。 系啊， 你唔好见到钱你就惊先，系咪？同埋第三， 即系抵闹啊， 好正面嘅，你知唔知啊？第三系咩咧？就系你有冇发？你会唔会觉得咧系个阿妈咧？佢系想鼓励个仔啦。 是啲咩咧？ 即系如果咧，即系你同一个足球员讲，我希望咧，我收到个礼物咧就欧联冠军嘅。咁意思即系话咧，我希望你要踢好啲，你要努力啲咁样。咁而家个妈同个仔讲，我要母亲节收20,000元。咁你努力搵钱啦。你要继续 keep 住你嗰个赚钱嘅能力， 哦、 你唔能够咧即系咩自暴自弃啊！你唔能够咧就放弃咗自己咧，即系嗰个打拼嘅努力咁样。我唔理咁多，你要俾到20,000元我。 呢、這个可以系一个积极鼓励嘅另外一种方式。 好好嘅目标啊！呢、這个直情系 压力过阿妈， 唔系 压力即系动力，系咪、 啊？ 如果我话我今年就 系 要200,000元嘅，咁你就懒懒闲噶咯，系咪？ 我如果系呢个男士咧，个阿妈话要20,000元咧，就算唔几唔远咧。我都俾嘅原因咧，就系为通常啲阿妈咧。都系咁嘅，会收起咗啲仔女啲钱咧。 系啊 ，keep 起佢。 到我月尾嘅时候，我唔掂咧，可以问阿妈攞翻。 冇错啦，所以呢个就好好 嘅。 系啦，你俾老婆嗰啲又唔同喎。 系啊， 就我覺得有一個安全網啊， 係啦，都係俾翻你嘅，係啦，俾翻我袋嚟睇下咯。 好，我哋呢個結論就係、是、呢位男士，你都係俾20,000你啊嘛，係 啦，咪證明佢太過後生啦。我相信佢好年紀輕啊，佢仲未體會到咧，阿媽問你攞20,000背後有三種嘅意義，三層嘅玄機。 係， 哇，真係抵俾啊，真係。 可能三倍奉還㗎、哎， 你試下，你試下，喂，你試下開口啊，你試下同你老公講啊，睇下佢俾唔俾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去年在维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24名民主派人士涉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其中4人承认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在区域法院判囚4至10个月。其中黄之锋判囚10个月，岑奥辉判囚6个月，袁家伟和梁海晴分别判囚4个月。法官陈广慈判刑的时候说，被告明知集会未经批准是故意和有预谋，是公然犯法，必须判以阻吓性的刑罚，反映本案的严重性和以儆效尤，避免其他人效法。文凭视历史科今日开考，卷一未有问及中日关系的内容。有考生说，由于去年取消涉及中日关系试题风波，所以减少温习相关的内容。亦都有考生说，不会刻意避开与中国相关的试题，认为考试的重点并非要政治正确。有历史科教师说，卷一没有涉及政治敏感的题目。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确诊变种病毒的印度裔男子和其他参与集会人士的传播链估计至少涉及3代的传播。他一个电台节目说，印度裔男子在事件上有很大责任，相信出席同一聚会的女友人和其他的参与者亦都有人讲大话和隐瞒，当局应该严正处理，如果有足够的资料应该提出检控，否则难以对全港市民和外佣交代。另外，何柏良批评囤积样本瓶转售谋取自己利益的做法是自私和不负责任，但如果要求市民要先登记和留案金才可以拎样本瓶，便能够符合方便和鼓励市民检测的目的，呼吁当局要有措施处理。建造商会会长林建荣说，全港有大约160,000名建造业工人，现在已经有大约50,000人接种疫苗。政府和建造业议会和建造商会合作，每个月1至2次为工人提供建造业专有样本包。有关的计划到6月15日完结，会不会延续计划仍然有待和政府沟通。林建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大型地盘亦都有派流动检测车到工地，为工人定期检测，工人亦都可以自行拎样本樽做检测。他认为到社区检测中心检查是最快和方便的检测方法。职工盟建筑地盘职工总会总干事黄宇来说，接获有建造业工人反映近日到社区检测中心已经被要求要自费做病毒检测，他认为当局不应该一刀切暂停免费检测服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星期初大致天晴和炎热，下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66点，升48点，总成交金额92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39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76点，跌26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05.5元，跌5元；美团282元，跌5元；复星医药46.1元，跌10.15元；小米集团25.4元， 三升六毫，中国平安81.35跌7.5，阿里巴巴220.6升六毫，康希诺生物289跌76.2，药明生物105系升1.7，工商银行4.98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9，日元109.4，瑞士法郎0.914，加元1.227，人民币6.48，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2，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日经平均指数报29,306，升494，港金现价报16,580，升1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12美元，卖出1,788.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白远浩。 乜嘢事啊，林慧？ 你做咩咁紧张啊？ 我等 DSE 啲考生紧张啊。 轻松啲啦。 点解你咁冷静嘅？ 紧张唔会令你考得好啲噶嘛？ 又系、哦，紧张要考，冷静都要考，梗系冷静啲去考啦。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10，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听晨光第一线， 令你保持轻松心情。 18-35岁嘅你，如果有构想，又有胆量去讲出你嘅谂法，可以透过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在所属的政策范畴上发表意见，等你的构想好像灯胆咁发光发亮，一起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5月26日截止报名，即刻上 hab.gov.hk 了解下啦。 郑则仕在最新的电影再次饰演猪油仔，对手变成吴镇宇和梁家辉，感觉是 撞鎮宇啊，家輝哥係好多戲，我由跛豪發掘我，然後介紹咗我跟雷諾。當 ICC 出嚟之後咧，佢兩個人發生一個好大嘅變化，咁我企喺中間，好難去抉擇咗你去跟一邊一邊。以前比較單向啊嘛，而家比較複雜。 足本訪問記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12，阿攝迪斯二台院線。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啊，好闷啊，搵啲嘢做下。 喂，嗰边有两机衫洗咗未接，寻晚啲碗又未洗，仲有吸尘同拖地啊！你想做边样先啦、啊？ 你是否都傻的嘛？我话冇嘢做，唔系想搵家务嚟做噶。 咁、啊、你想做咩啊？工你又搵唔到，肥油你又减唔到，你想继续进修啊？ 喂呀，唔可以讲人哋啲唔开心嘅嘢噶，进修咪玩啦、啊，书包唔知蚀埋咗边度啦。啊，不过你讲起搵工咧，我。你哋有冇兴趣同我一起做生意啊？ 做生意 吓、啊，你咁嘅智商做到咩生意啊？ 你客气啲好喎 ，friend 还 friend 吓，岂有此理啊？喂，即系咁样啊！我三姨个朋友个细侄女个中学同学咧，佢有间餐厅想出样啊！我三姨咧就问过我有冇兴趣啊？如果你哋都有兴趣嘅话，咁我哋咪可以一起夹粉做生意咯，咪有嘢做咯。 饮食业你识做啲咩啊？吓、 啊，系咯系咯， 咩啊？ 你咩都唔识嘅，从事饮食业唔系净系识煮嘢食就得噶，仲有好多嘢要识要。注意噶 咩？即系识饮饮食食啊，得啦。有啲咩注意啊？有例如啲咩啊？ 例如你知唔知饮食业常见嘅意外有啲乜嘢啊？ 诶，咪就系嗰啲咩切伤啊、烫伤啊，屋企厨房都有噶啦。 唔止噶，仲有俾机器嘅危险部件割伤啦，喺厨房跌伤啦，火警意外啦，提举啦，又或者搬运宠物嘅时候扭伤啦，都系饮食业常见意外嚟噶。 哇，识唔识咁多嘢啊？咁但系即系我都答中咗两个。 切伤同埋灼伤啦。 吓，咁你知唔知道应该点避免切伤意外发生啊？ 啊，你唔记得我想当年啊，都系啊快餐店嗰度做过几个星期嘅 part time 吓。嗱呢啲嘢咧，我都识少少嘅，唔想俾刀具啊切伤啊。刀具啊，必须要保持状态良好，即系好似你两个咁样吓，死啊死啊死啊死啊咁样啦。啊，经常保持呢个锋利，咁就唔会怕善刀啦。记住就系佩戴埋符合安全标准嘅防切割手套去做适当嘅工作。 哦，即系唔会好似你咁用刀嚟开罐头或者叫柜桶啊嘛？ 吓，边个咁天才啊？用刀嚟叫柜桶唔系你啊嘛？ 咩咩咩天才？即系我啲嗰啲叫做有智慧方便啊！嗰次嗰个柜棘住咗，我一时心急啊，我都知道唔啱，冇下次咯。哎，讲翻工作安全先啦，刀具咧系要同其他器具咧同埋碗碟分开清洗，刀具咧要同其他器具咧同埋碗碟分开清洗。咁啊，刀具咧唔好放喺台边，惊万一咧整跌咧会割伤个腿部啊嘛！洗完咧要即刻咧放翻好刀具架嗰度。 嗱，算你过关啦。嗱，咁烫伤又应该点避免啊？ 哇，真系犀利啦！嗱，你洗耳恭听吓，就要留意啊，盛载热水咧，又或者咧热油嘅容器咧，要放妥嗰个位置放妥啦，咁唔好咧装得过满，而煮食嘅时候咧。锅具啊嘅手柄咧就唔好伸出个通道嗰度，就惊啲员工行过嘅时候咧会容易撞到啊！你知唔知啊？ 我知道，员工咧仲应该要穿着咧适当嘅工作服，隔热手套啦，同埋围裙。而喺运送热汤热油嘅时候咧，仲要开声去提醒其他人啊！ 系啊，即系有汤到啦咁样。喂，嗱，你问咗我咁耐啦，咁到我问翻你哋啦。你话员工啊，有机会被嗰啲啊机器嘅危险部分啊、部件啊嗰啲割伤，咁唔锋利点切嘢噃吓？咁、啊、样好难避免噶噃。 唉，唔系咁讲噶。嗱，以呢个绞肉机为例啊，喺佢哋嘅旋转螺杆加上安全护罩咧，就可以避免员工咧掂到锋利嘅部分噶啦。咁啊，减低咧呢一个割伤嘅机会。仲有啊。員工咧應該事前咧就接受過操作相關嘅機械訓練，先可以操作咧呢一啲嘅機械嘅。同埋咧喺機器附近咧一定要張貼告示噶，提醒員工咧使用機械嘅安全守則。 哎呀，知啦知啦。咁頭先你話其中一個常見嘅意外係咩話？跣親啊， 跌傷 哦，跌傷啊，或者係跣親咁啊嘛。你咪話喺廚房啦，我平時喺屋企啊都會容易跣親嘅啦。喺廚房做嘢嘅員工啊，點可以避免先？ 嗱，廚房嘅地板咧就要經常保持清潔乾爽，唔可以有食物嘅殘渣、油漬、水漬以及其他嘅障礙物。要保持通道畅通无阻，有足够的空间俾员工行啊！倒泻咗嘅食物又或者水，仲要即时清理，而唔系好似你咁啊，咁冇公德心，试过倒泻水唔抹翻就走咗去，搞到我争啲跣亲啊！ 哎，咩啫？咁啊，都话嗰次我赶住翻工啊嘛，咁啊咪啊，同你讲咗对唔住咯。你系咪咁记仇啊？喂，嗱，继续讲埋点样可以咧避免员工喺厨房跣亲、棘亲先得噶。 嗱，厨房里边咧应该用防滑嘅砖咧就铺设地面，同时亦都要有咧良好排水系统，防止积水啊。最紧要咧就是员工要着住符合安全标准嘅防滑鞋，唔好贪方便着拖鞋。厨房里边啊。有充足的照明都好紧要噶， 吓铺防滑砖都几好啊！哇，唔知道我哋屋企咧厨房要铺几多钱啊？吓 啊嗱，你咁大头虾咧，净系铺厨房应该唔够噶，全屋铺晒啱啦。咁喺未铺之前，不如我送对防滑鞋俾你着住先啦，好唔好啊？ 你系咪真系送俾我噶？我实会着噶，只要唔使钱嘅话吓，唔想喺厨房嗰度跣亲啊嘛，一跣亲睇埋医生咧，真系弊家伙啊！就要避免呢个有水有积水啦，咁啊。啊，唔通啊！避免火警意外就要避免用明火，咁啊转晒用电磁炉，唔系嘛？冇晒镬气咯。 做好防火措施，你如果唔系啊，真系搞到一镬粥噶啦。 咩啫？ 譬如咧，出口唔可以上锁同埋阻塞啦，要保持畅通啦。设置有照明嘅中英文出口标志，隔烟间咧就唔可以用嚟摆杂物啦、工作啦、煮食呢啲用途嘅。逃生出口的防烟门啊，应该装有自动的关闭设备的。 哦，哇，原来要做好这个防火措施，咁即系要啊，确保灭火设备，例如这个灭火筒是一个叫做效能良好啦，同埋咧放在可以随时攞到的位置，而在当眼位置咧要展示紧急逃生路径图，哇，好犀利啊！是不是要咁做呢啲咧吓？ 其实我们对这些饮食业安全都很熟悉，那开餐厅应该没问题，是不是？刚才我对话几不犀利，几不澎湃，是不是？ 熟悉饮食业安全守则是很重要，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要懂煮嘢食嘛。请问你平时煮给自己食最多的食物是什么呢？ 犀利啊，真的告诉你，天下无敌的六杯面。 六杯面之外呢还有没有啊？冇啦，你谂住净系卖杯面啊？你连即食面都唔识煮啊？咁嗰间唔系餐厅，系小卖部啫噃。 咪就 系 咯，你都唔识煮嘢食，学咩人开餐厅啊？ 你得我有间餐厅做豉油婆唔好咩吓？ 厨房安全做到足，食客员工开心安全又满足。 另外为了提升饮食业从业员的安全意识，劳工处以饮食业安全你要知作为主题，制作了三辑的动画，包括防烫伤篇、防割伤篇和防滑倒篇。大家快点上劳工处的网页 www.labor.gov.hk 看看吧。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想你都分得到，醉了吗？上我家欢意解带，为何仰慕多于皮窝跟我跳舞 ？Let it flow on a roll， 轻呼不需急躁，越是被诱惑容易 oh no， 手中配张上单我、oh, 甜蜜肤浅态度， oh, 这晚气氛最好。Oh, baby， 别再等。 是你啦，是你先可以填翻当日我嘅感受噶。 想悔教我知，用情只准到此，用完即弃大家满。 曾經有一段感情令他覺得自己沒有尊嚴的。今次他找來填詞人陳耀森將自己的經歷寫低，是因為留意過對方的歌詞，覺得對方可以寫到當時虐心的感覺。 三悔救我子用情只準到此， 作曲刘国梁，填词陈耀森，编曲黄兆铭 Randy Chow， 监制 Randy Chow。 今个星期上榜第四个礼拜，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韩雁诗《悔疚》。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近呢幾年呢，有一句所謂嘅潮語呢，就即係都好流行嘅。咁啊，係同打機有關嘅，不過呢就會應用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面啦。唔係，就譬如我哋話啊，終於呢就成就解鎖啦咁樣。 係啊， 係咪啊？ 係啊，呢、這個疫情期間呢成日聽到呢個詞語啊。 係啊， 唔知點解啊。 係咁，其實佢本來嚟自打機裏面呢，可能話啊嗰、那個角色呢，譬如話佢本來呢有五種功能嘅、嗯、可能話啊佢識得呢攞劍啦，放魔法啦，又或者咧识有金钟罩举例啦吓，咁啊，但系咧你唔系话咧呢个角色咧一出世咧佢就拥有晒呢五个技能嘅，你可能咧就话，嗯，佢咧升到第五个 level 咧，佢终于就解锁咗第一个功能，就话学会使用长剑、哦。好啦，咁佢再打多五个 level 咧， 升 到系啦，咁然后佢再即系学到多啲咧，就砰就第二个成就都解锁咧，就话啊，佢而家咧可以学懂埋咧，譬如话点样咧，即系攞锁匙嚟开门啊，咁举例啦咁样，咁啊佢啲打机嘅呢啲技能咧就令到你个角色就不停有成长空间啦。 原来来自打机 系啦，咁后来大家应用喺日常生活里面咪成日话，哇呢铺成就解锁啦。譬如有啲人就话啦，入去检疫一次咧， 即系话解决咗一啲事。 唔系啊，即系话佢有一个全新嘅体验啊，同埋可能会觉得咧自己有一个好新嘅能力。譬如头先都讲笑咁讲话，你如果入到去竹篙湾廿一日咧。有啲人都话 yes 成就解锁啊，我可以廿一日都唔冲凉啊，即系举例啦，即系自己苦中作乐啦咁样。好啦，咁咧呢单新闻咧就真系名副其实咧，真系成就解锁，因为点解咧？我哋讲就话你可以咧不停掌握一啲新嘅技能啊嘛，但系我哋问下自己，其实可能咧活到而家咧四十几岁咧、嗯，可能你嘅技能咧同你三十年前咧冇分别嘅，可能你都净系识得咧煮公仔面啦，或者接衫啦，系啦，即系做呢啲咁嘅做呢啲嘢咧， 系 啊， 真 系 好烦 啊， 又冇话佢好食， 冇其他新嘅技能咧，我都费事睬佢啦， 即 系啦，我冇睬佢，我冇睬佢，系啦，咁我哋有冇真系希望咧就？话增加新嘅技能咧，嗱而嗰啲技能咧、嗯、又唔一定系全部都要话咧咩考两个 master 考翻博士学位啊，其实纯粹系你掌握啲从未 just for fun 又或者系谂咩都好嘅。嗱，咁我哋举个例啊，等大家易明白。 譬如打下关斗咁样 啦，仲其中一个嗱呢个咧系嚟自咧意大利有一个靓仔，系啦，佢话佢过去一年里边咧，疫情冇嘢做啦，日日都喺屋企度踎啊嘛，佢话啦你啊嘥时间煲剧打机，佢、嗯、就话啦。我不如咧由零开始去学习41个全新嘅本领 动作，系 乜？ 全部都系动作， 唔系全部本领嚟嘅、 哦 okay， 你可以话系技能嚟嘅，从来都未试过嘅。 佢系想将一棵植物移植， 但点解系41个？ 佢咁啱啫， 点啊？ 我决定秒佢嘴， 系 开大啲音乐，一二 三。 好啦，冇错，佢就掌握41个技能。 我唔知佢讲乜，我觉得我都 系咯，咁啱啫， 系咯。 咁佢身体之前做定啲 research， 佢究竟有兴趣边啲？ 好啦，嗱，譬如我讲俾你听啊，佢有啲咩嘅技能咧？佢想由零开始学咧。头先阿田讲咗一个嘅，譬如话平地后空翻， 系 哇。 哇！真系 原地一跳就向后， 系啊系啊 系啦，平地 就跳， 系啦， 几次手 跳，平地后空翻啦。第二个技能咧就系话要五秒之内成功要叫到个门锁，系啦，即系呢啲成日大家睇电影咧都系话哇，佢可以开锁嘛， 系啊 系啦， 攞螺丝批。 咁跟住另一个技能咧都系好低能嘅，即系你一路听你发觉全部都唔系实用嘢嚟 嘅，其实 徒手花式转刀。 哦 ，OK， 即系其实玩转笔一样啦。 系啦，但系佢话佢唔系啊，佢刀嚟嘅，嗰个刀咧，劈下劈下咁样嘅。好啦，咁咧即系所以呢一个意大利嘅僆仔咧就叫做阿 Mike 啦。咁咧佢就开始学习啦。咁咧嗱，头先讲嗰几样嘢咧就系其中一两项嚟嘅啫。 佢有冇讲话咧？每一项佢大概花咗几个时间？ 哦，好多噶。 即系佢咪完成一项先再接触第二项新嘅？ 譬如咧，佢呢个动作咧就叫做徒手画圆啊。徒手画个圆形，徒手 系啊， 而且咧，你唔系话求其画到咧，点连点连埋条线就算，佢真系要咧系接近完美嘅派啊，嗰个咧有一个圆周啊。 系啊， 要一致嘅。 系啦，咁咧佢就不停喺度试啦，咁啊，所以呢个就画圆画成一个圆圈啦。佢话佢练咗一轮之后咧，花了几次练习咧，就话已经做得好好啦咁样。 啊，系啊，几次练习 你画细啲咪得咯？ 啊，系啊，其实画细系 OK 嘅。 好啦，咁跟住 头先都画得好细。 跟住呢一个技能咧，听到你都觉得真系卡啊，真系。 我系你 单眼移动。 咩啊？ 移动乜嘢？ 你通常你只眼望咧，一定系两只眼一齐望左边，一只眼望右边噶嘛。佢而家净系只眼望一边咯，眼珠啊。 即系用一只眼望去右边。 但你唔系眯埋眼啊嘛。 啊，唔俾眯埋。 唔准啊，梗系。 喂，好难噶。 佢系要两只眼咧一齐擘大，然后咧净系得，譬如话佢得左眼系望左边嘅啫，但右眼唔喐嘅。 好难噶呢个。 系啦，嗱，系好无聊噶，但佢做到，佢最后真系成功做到咁样。 系。 咁然后咧，另一个咧就系话，诶，呢个桂花田最想要啊。 咩啊咩啊？ 两分钟内入睡。 哦，咁呢个唔难啫。 你以为啦， 我有时都得噶。 系啊，但系嗱，你系要即系要掌握到。 系 佢有冇俾个特定嘅空间？ 有啊，佢咧系用个咩方法咧？令到 自己啊！ 佢呢个咧系练得最耐嘅，佢连续用咗两个礼拜时间。点解咧？佢话佢为咗令到自己两分钟之内入睡咧，佢连续两个礼拜令到自己每一日咧日头咧就做好多运动。 系临瞓到自己攰到死啊！ 系啦，临瞓前八个钟咧完全咖啡茶乜都唔饮，再加埋咧瞓觉之前咧做好多面部放松嘅动作。佢话终于咧啊唔止两个礼拜添啊，半个月之后某一个晚上。他用了睡眠记录仪器检测，他瞓低1分40秒，大脑陷入睡眠，两分钟之内快速入睡。 哇，喺边度买啊？哇， 佢 犀利啊！真系， 佢可以出书喎呢个，因为 好多、啊、 你知咧，你喺生活里面咧，好多人都失眠噶嘛， 系啊， 好多人都好难以入睡噶嘛， 系 咪先？ 系啦， 佢竟然可以由呢、這个， 如果俾我可以喺汽车坐住车嘅时候咧， 我更加 可以。 咁啊系，我都得，我都得， 唔知点解 嘅。系啦，嗱呢一个咧，我哋系有权咧喺下一个礼拜嘅小确幸度玩嘅。 好啊，好啊， 系咩咧？ 瞓觉嗰个啊， 双手写。 双手写系啊，呢个 双手写字。 我啱啱先想话咧， 系啊， 一边画圆一边画正方咧，你都难 噶。系啊，佢就练佢个左手咧，佢大部分人都系右腰啊嘛，所谓嘅。咁佢就练佢个左手咧，然后就双手一齐写字。 我就系想话咧，如果我系俾我拣咧，我会拣左手写字同埋左手揸筷子。 系啊，哇！即系呢个 去 系咪劲啊？ 做唔同嘢 系啊。咁佢话咧，佢呢个练咗几个钟就练到咯。 哦，系啊。 系啊，佢已经可以咧左右手写嘅字系一样咯。咁跟住咧，另一个咧就我都好想学啊，就 系 吹口哨。 哦，吹口哨，哇，吹口哨， 仲要系嗰只咧，用手指伸入去个口度嗰只，系啊，我净系歪嘴就得嘅，即系所谓净系歪嘴就咁样嗰啲咧，即系而家遮住唔得啦。咁但系如果你要系人哋咧睇波嗰啲咧，直情两只手摆两， 好犀利啊！啲人可以， 我唔识啊，我未学到啊，真系。 佢有师傅教定系自学？ 自学啊，自学啊， 咪睇贴睇片 咯。睇片啊， 同埋咧，佢有个挑战 嘅。佢学到好多兴趣班喎， 41个咯都话。 系咯， 同埋佢呢个吹口哨咧，佢唔系就咁吹响啊。佢话佢要同汽车嘅喇叭斗大声啊！ 哇， 系啊， 佢真系佢 吹得响几叻啦！ 唔单止去学，佢仲要去挑战啊！呢个后生仔， 咁然后包括啲咩咧？自己剃头啦，即系自己理发啦， 自己剪头发， 攞个铲嚟推自己后面啦，咁样 呢个真系唔系人人可以做得到。 咁啊，就试呢个啊！ 系啊，我哋冇试下咯，系咪啊？嗱，仲有一个就，哎呀，呢个技能我有嘅，快速打字咯。 哦， 系啦，不过我唔知道有冇可能有 快速打字 有佢咁嘅速度， 包错噶， 梗唔得啦，系啦。 咁你乱咁打都得啦，揿 keyboard 啫嘛。 系啊，唔得啊。喂，其实呢个我哋可以挑战一下，每分钟90个字。 每分钟九十， 我谂系多嘅，因为你一分钟60秒，即系你平均要一秒打多个几字嘅。 系咯， 系啊，咁所以就好玩啦，咁样啦。 喂，打英文。 文字 OK 嘅，你话打中文字嗰啲系，我哋之前玩过噶。 系啊，跟住佢有啲就系啊，练滑板啦，玩转刀，头先讲嗰啲啦，系啊，咁啊，所以咧，即系佢就有好多呢一啲咁样嘅动作咯。咁佢 话四十一个，你最中意想学边个？ 系啊，我觉得我哋最容易学到咪双手写字咯，同埋画圆咯。 点解唔系两分钟瞓着咧？ 咁我哋有个仪器先得噶。 咩人哋要用半个月啊？ 嗱，我哋三个嘅话咧，我哋有两个人可以帮啊，譬如阿曾志豪要两分钟瞓着，我哋可以做评判啊嘛。 咁佢 我哋不如咁啊，我哋拣三样最有机会啊，打字、双手写字、画圆，同埋咧两只手指插入去嗰个吹口哨。 吹口哨真唔得，咁快学唔晓。 咁我哋再分多个礼拜咯，得唔得啊？ 我学多，我都话要学两分钟瞓着。 你好难瞓得着嘅咩？ 我好易瞓得着。 咁系你想学啫，系咪先？ 但佢要两分钟啊嘛。 我想玩刀啊。 不如玩后空翻啦，你试下后空翻啦。 我有嘅。 系咯，转体翻腾棒，哇！你想点啊？哇！真系好啦。 下先， 听日再见。 好啦，拜拜。 拜拜。